过早，最终利率水平或高于预期。天气方面，热带低气压尼格已经在广东西部减弱为低压区，其残余正为沿岸地区带来骤雨，同时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该区。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但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486点，跌340点，成交金额2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96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36点，跌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25.4，跌5.2。阿里巴巴64.1，跌3.3；美团142.6，跌4.1；康希诺生物100.9，跌40.1；石药集团9.13，跌8.9；盈富基金15.56，跌3.5；港交所230元，跌6.2；药明生物38.8，跌1.15；比亚迪股份189元，跌9.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8.96，瑞士法郎7.841，澳元4.991，加元5.733，新西兰元4.578，欧元系7.72。每百日元对港元5.3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3.086。港金报1532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7.3美元，卖出1638.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区中交通意外咧喺七行道北观塘方向落翻红磡小隧道嗰度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而家七行道北去观塘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翻去渡船街天桥啦，近住碧街对出噶。重复多次啦。就是七行道北观塘方向落返红磡的小隧道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影响到而家龙尾排返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对出，即是车龙过晒理工大学㗎啦。另外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快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快线有坏车，龙尾就喺虎山道桥底。较早前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业村慢线的交通意外呢，在几分钟前呢就清理好，但仍然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呢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入口啊。再讲多次，就是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业村慢线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排返去狮子山隧道入口。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最主要都是受七行道北的意外影响，所以现在加士居道去红隧和红磡方向龙尾都是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就在利安苑。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较早前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影响到现在西隧的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行人桥面来回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请多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安全全地驶出巴士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分左右啦， 系啦，冇错， 系啦，咁我啦，阿瑞瑞啦，同埋阿台长啦， 我哋二台晴晴啦， 系啦，就喺个办公室嗰度， 悠闲地倾紧偈， 悠闲地倾紧偈啦，当然亦都有啲正经事倾紧， 当然啦，工作上面嘅嘢我哋要交代， 有位 有一个人气冲冲咁走入嚟啦， 阿你自己讲先啦。 你讲，你讲， 你 讲。O K， 你讲，你讲，你讲。 我哋同听众玩下，到底佢后边发生咩事？我哋 有，咁我由我自己角度讲。 十个答案， 我由我自己角度。 我哋讲先，你补充翻。 咩啊？又叫我讲先。 佢讲佢自己究竟发生咗啲乜嘢事？但系你唔好讲个原因。 我留翻低最重要嗰样嘢，唔好讲。好啦，咁今日咧，我诶一切照平时嘅行程啦，咁样我行程系会点咧？但系要九点松少少啦，我谂零五分啊。今日就耐咗少少，又落雨。咁啊，搭二島翻到嚟啦。咁跟住咧，我會做咩咧？我第一時間咧行入我哋嘅直播室隔離咧，攞曬嗰啲 jingle 啊，即係嗰啲要播嘅嘢，就即係叫執齊嗰啲，要入去做。 有啲重點你唔好講。係 啦，咁跟住咧，我就開始咧要做一啲更加仔細嘅工作啦。嗱，執嗰啲 jingle 咧，我基本上我都就咁執，就咁執，就咁執。好啦，但係當我啱啱要做更仔細嘅工作嘅時候，發覺我做唔到。 嗯， 我做唔到。即系好似一个识行嘅人，点解行唔到？ 冇错， 咁我就好困惑啦。点算咧？咁样 好啦，咁跟住咧就我哋到我哋个下一场戏咯。 好， 忍乜时间？ 我接之前我加多一句啫。咁于是我喺下边咧都踌躇咗好耐，我甚至谂过 点算好咧？ 我点做咧？即系我点做？ 明白。 好啦。咁跟住就到我哋呢度嘅時間、人物、地點啦，就頭先我哋講到嘅時間就大約係九點搭八，人物咧就係咧有馬小強啦，有李麗蕊咧，再加埋嘅就係二台嘅台長晴晴啦。咁啊地點咧就喺我哋嘅二樓嘅辦公室啦，係啦，辦公室一角。咁啊平時我哋都會係咁樣嘅，我哋會坐喺上面嗰度，我哋會傾偈，咁啊亦都會交代嘅就工作上面嘅嘢嘅。咁啊正係我哋大家喺度講緊呢一啲嘢嘅時候嘅話咧，就有一個人咧興沖沖咁樣入嚟啦。你見到佢個樣嘅時候，先形容一下嚇，係頭髮亂。 双目无神， 冇啊嘛！ 双目无神，你自己睇唔到咋？ 你听我哋形容咗先啦，你阵间俾时间你， 面如土色，佢成块面青晒嘅， 真系啊！ 系啦，跟住一坐低嘅时候嘅话咧，就眉头深锁， 系 就喺度讲啦。我做咗一件好对唔住大家嘅事， 系我做咗件错事。 咁跟住咧，我哋就喺度，你就算你播歌都冇用啊！我哋会照继续讲嘅，系啦。咁跟住咧， 唔系啊！我想俾大家估话先。 佢做一件错， 我哋会有， 我哋会 啊， 系啊， 我 哋 有十个答案。 佢就话佢做一件错事，好对唔住大家嘅。今日嘅咧就系我 off 唔到机。 哇！ 做唔到節目，因為如果係嗰啲話題嘅話咧，就指住我啦，就請我帶。 係啊， 到底 跟住我就心諗就係呢幾樣嘢其實都好輕奇啫。 冇錯啦， 你點解要覺得你做咗一件好對唔住我哋嘅事咧？ 而家有 呢一件事就係乜嘢叫做好對唔住我哋嘅事咧？有十個答案俾大家揀。 A 原來佢肚痛，佢要去廁所。B 原來佢部車俾人哋砰撞到。 咗。 C 原來分辨啊。哇！股票冧啊！二佢中个招啊，一线啊 ，F 电片啊，即系攞咩？俾人哋喂，你想唔想要翻去 ？G 冇咗老花眼镜 ，H 以为仲系八号风球，哎呀，唔抵啊，翻咗嚟。I 跌咗银包啊 ，J 喉咙痛。真 系 重复一次啊！ 收到啦，重复一次。 好， 我讲，因为呢度就太差。好啦 ，A 头痛 ，B 撞车 ，C 分辨 ，D 股票冧 ，E 中咗招 ，F 电片 ，G 冇戴老花眼镜 ，H 以为今日仲系八号风球，翻咗嚟开工唔撇唔抵 ，I 就系跌咗银包，而 J 嘅就系喉咙痛嘅，请大家留低你嘅答案。 系观众。가려치만웬만한노출보다야한여자그런감각적인여자나는서너해점잖아보이지만놀땐노는서너해내가되면완전미쳐버리는서너해근육보다사상이옳통벌통한서너해그런서너해아름다워사랑스러워그래너 hey 그래바로너 hey 아름다워사랑스러워그래너 hey 그래바로너 hey 지금부터내때까지가볼까오빤강남스타일 Gangnam Style. Whoop, whoop, whoop, whoop, whoop on Gangnam Style. Gangnam Style. Whoop, whoop, whoop, whoop, whoop on Gangnam Style. Hey, sexy lady. Whoop, whoop, whoop, whoop, whoop on Gangnam Style. Hey, sexy lady. Whoop, whoop, whoop, whoop. 비는 놈, 그 위에 나는 놈. Baby, baby, 나는 뭘 좀 아는 놈. 비는 놈, 그 위에 나는 놈. Baby, baby, 나는 뭘 좀 아는 놈.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오빤 강남 스타일. Gangnam Style 嗱，呢个咧，我觉得咧，真系二次伤害嚟。即系我今日为咗呢件事咧，其实咧真系好踌躇，同埋我甚至有谂过咧，啊，我今日呢个点咧，系咪做唔做到咧？咁样样啊，估唔到咧，成为你哋嘅其中嘅话题啊，吓咁样吓。好，咁 你 有 点啊？ 二次伤害，二次伤害，你而家做唔做到？你而家做到？ 我以前系三次伤害， 好彩晴晴忽然之间将我呢个情况扭转啊！ 因为呢件事真系太小事啦，我都可以，我都俾咗你啊！ 我哋继续啊！如果大家估中嘅 咧，有诗啊，佢已经唔听 唔清楚啊， 诗系分辨啊， 哦，诗系 分辨啊， 系啊，咁啊，你又再拣到，有人已经俾咗答案我哋咯， 系啊， 系啦，嗱，咁我哋睇下先， 好多答案， 有好多个就话啦 ，Rosemary 佢就系话咧就系冇戴老花眼镜，跟住 Patrick 佢话阑尾症先系定分，我哋冇呢一个选项，四万就系话 话哥， 冇戴老花眼镜，跟住咧 Jenny 就话 Oh my God， 以上皆是。 哇，咁毒嘅吓，咁毒嘅， 有一个肚痛啊，Sophie 又话 系啦，仲有嘅就系阿拉娃嘅就系话，应该系冇戴老花眼镜翻公司咯，咁样。阿 Junie 就系话播唔到歌，所以冇戴老花眼镜就合理啦，叻女。好啦，咁跟住咧就系有啲人话八号风球啦，咁啊系啦，咁其他嗰啲就有人话俾车撞阿 Sam， 仲有就系系啦 ，Shanna 就系话冇戴老花眼镜，Sylvia 就话肚痛，而 Angel 咧就系冇戴老花眼镜嘅，Vivian 又系冇戴老花眼镜嘅，咁即是话。暫且嚟講嘅話，我哋睇到嗰個統計咧，應該係大家都係估係冇戴老花眼鏡嘅，冇錯噶。正確答案係 噔噔噔噔，我係冇戴老花眼鏡嘅。但呢一樣嘢並不如大家想象得咁輕鬆。即係如果大家係有一位， 好請講， 即係你哋有戴開呢啲叫 reading glass 啦嚇，你係會知道，如果你喺出咗街啦，係唔可能再翻屋企攞噶啦嘅情況。但係你冇咗個 reading glass 咧，你突然之間咧。即系如果你话变失明又夸张啲嘅，但系你真系会好踌躇、好彷徨。你会知道你连睇一个人嚟 WhatsApp 都睇唔到嘅时候咧，你系会觉得我点 好似盲咗咁样咯，睇唔到嘢啦。 你试过未啊？ 试过。 你话咧？你话咧？ 唔系你 话 你而家周 围 都 系， 你话你而家周围都摆你自己。 系啊，咪就系因为我唔俾我自己有咁嘅情况发生咯，所以我车又有一个，我屋企嘅就系四方八面咧，周围都系。 都唔算系最彷徨，因为有你哋啊嘛。我都话我试过有一次咧系做 show 啊，晏昼彩排嗰阵咧，阳光猛烈，咁、我次咧仲唔系咁，即系未咁深度数，我次冇带到，咁、觉得得噶啦，勉勉强强睇到，点、知我又唔记得咗系黄昏啊，做下做下已经系黑 暗， 开光啲啊，开光啦，太 大件事啦， 你明白我讲咩 啊？黑系最紧要。 晏昼咧阳光猛烈，好清楚啊， 系啊，你攞远少少啫嘛， 系啦， 攞远少少咪睇到咯。 我唔记得咗系 night show 一开，仲要咧好多嗰啲。我哋有请马小强 OBE 唔知咩嗰啲 咸头，好长嗰啲你唔可以读错噶嘛？ 都惨喎 ，OBE 嗰啲分咸咧，你唔可以读错啊嘛？ 系咩 MH 嗰啲啊？ 系啦，你 OBE 睇错咗 QBE。QBF 伊利沙伯醫院， 哎呀，亂講啊， 都麻煩，唔可以錯， 唔可以錯 得 㗎， 所以嗰次真係做到一額汗， 好驚嘅。唔係咁，但係其實你話冇戴老花眼鏡係唔係好嚴重咧？睇下你喺咩地方啦。咁同埋嘅就，我覺得其實今朝早嘅就點解我哋會覺得嘅件事好好笑咧？就是、因為當你走咗之後，我哋三個都喺度靜曬，咁跟住就點樣去打破呢一個監默咧？當然係由我開聲啦，我就話。其实好小事啫， 唔系噶，对当事人， 我头先啊，因为我嗱今日因为爱好系列啦，顺便讲下啦，爱好系列就一人有一首成名作啦，或者代表作啦咁样。我头先我借咗之后咧，我系揸住只唱片喺我面前拎远拎近拎远拎近，我系睇唔到，我最系要逐只听，咁我就会觉得好失败。 明嘅，唔系，我只系觉得一样嘢嘅就系话咧，其实 Michael，如果你发觉你自己冇戴老花眼镜，你系咩都睇唔到，又咩都做唔到嘅时候，点解你唔去谂佢一个解决嘅方法咧？ 冇错， 解决嘅方法系乜嘢啊？我问紧你啊，而家一系就揸车翻去揾啦，或者揸车即系揸车翻去攞啦，系咪？ 我估计 应该有啦， 赶 唔切 啊 嘛，咁你咪就系上嚟同一啲同事，因为我哋大家都差唔多年纪， 系啦，上边五饼二鱼啊， 一定会有嘅。 一边你讲， 一定会有。 你戴一边，我戴一边， 系啊，一定有。 我嗰件上嚟都系带住呢个目的嘅，咁但系咪人借嘢？你冇理由恃高气扬。我喂，我冇戴， 你梗系唔系恃高气扬啦。 但系都唔使话我做咗一件好对大家唔住。 系啊， 话 呢 个开场白， 因为我觉得呢一个错系不能原谅。即系如果作为一个每日翻工，每日翻工， 如果我写片段人间咧，我写呢一句对白咧唔啱嘅。 点 写啊？系啊， 我咪就系问佢咯。我话呢一个开场白嘅话，你知唔知我哋谂乜嘢啊？好唔好啊？我系谂嘅就系你屋企人有事啊，你而家要走啦，所以咧你唔可以做节目啦。咁我觉得呢件事都唔系都唔衬。 我 因为 觉得任何岗位咧，每日翻工咧，第一要个人要精神啦，即系唔好混混噩噩啦。第二咧，所有工具包括手机啦、电话、眼镜啦，即系你需要嘅嘢，系啊，即系你需要嘅应该系带齐，唔应该争一样，同埋争个咁重要。咁所以我其实唔系好原谅自己嘅，即系我系会觉得你似乎晴天霹雳吓，点解会冇咗嘅咁样？ 哦， 咁 我 总会有噶嘛， 系咯， 你解决嗰个问题咪得咯。 多谢多谢多谢，再一次多谢二台台长姐一个好靓嘅。眼 唔系，如果你仲放唔低，你攞1000蚊出嚟，我哋食咗佢就。 咁你又多咗，我又觉得 九百啊， 系啦，咁又唔关事嘅，即系我会觉得佢就 系 吓死我哋大家啫， 系啊， 其实好小事啫， 小事小事， 系啊，大家都系觉得嘅就系一定会系有啲咩事嘅，就互相帮助咯， 冇错， 系啊，咁我觉得真系几好笑， 好好笑， 系啊，都知道原来你只不过系冇戴老花眼镜嘅时候，哇，我心里面就跟住直头已经系哇放低晒所有。情绪，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将我代入你啊，如果我讲句咁嘅说话咧，嗰件事嘅 一定好严重， 一定系好严重， 系啊， 系严重到嘅就系头先我哋所讲嘅嗰啲嘢咯， 系啊， 系啊，包括嘅系 肚痛 ，B 撞车， 又嚟，再重复一次 嗱，唔系啊，呢件事咧，我觉得可以系年尾咧十大雨事咧其中一件。即系年度咧，我哋风骚十大。 咁你咧，你点谂噶？你见到佢嘅时候咁样？ 我其实真系冇 idea， 因为佢讲咧呢件事太严重啦，到底发生 咩 事？ 系 咩？ 我真系觉得好严重， 好严重！你做咗一件对大家唔住嘅事，错事，即 系 类似咁嘅 wording 啦。 系啊，唔系 exactly 系咁样。我 做 咗 一件 好对大家唔住嘅事啊。 错事， 你呢个你呢个着墨，你个哇，系太大啦， 好 严 重啊！ 系 啊， 原来 佢 就 系 都着咩？我哋全部所有嘅嘢，我哋删走晒之后咧，原来个答案。就系佢只系冇戴老花眼镜， 跟住我哋一个单字啫，扯， 跟住我两个字吓死， 心里边仲有三个字，不过冇讲出嚟， 有四个字就系、是、好彩冇事， 或者吓死宝宝， 或者关人鬼事。 我有的病，我会医病，我会攞诺贝尔奖，关到生病。 就重口味啊！十点二十八分，今日嘅爱好系列就系一人一首成名作，代表作都得噶。 我见到咧网上咧好多朋友留咗好多好好嘅答案，同我哋三个拣嘅有冇相似呢？留意咯。多云有几阵骤雨，珠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海有涌浪，未来数天有阳光，有骤雨。听到十点半嘅新闻同埋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然后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仍然会有两个半钟头风 show 快活人，一阵间再见，千祈唔好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一连两日的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早上继续与国际投资者对话研讨会在中环港交所的香港金融大会堂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峰会上发表主题演讲，他抵达会场时有佩戴口罩，上台发言时和昨日一样并没有戴上口罩。外访期间感染新冠病毒的陈茂波快测阴性后赶及峰会开幕前抵港，他返港后进行核酸检测，被评为康复个案，无需隔离。当局昨晚深夜再交代，陈茂波在机场的核酸检测结果是阳性 ，CT 值处于康复个案范围内，无需隔离，亦不受红码限制。当局重申是按现有机制评估陈茂波申报的康复记录等，又指他没有病征，登机前快测阴性，属以康复个案。而陈茂波亦表明不会参与峰会的宴会。选举事务处宣布立法会选举委员会界别补选的选举主任办事处今日早上九点起恢复正常服务。今次补选的提名期由11月1号开始至11月14号结束。选举主任接受递交提名的时间是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以及星期六上午九点至中午12点。获提名人士如递交提名表格，需要在提名期间亲自将填妥的提名表格送交选举主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中国太空站梦天实验舱顺利转位，标志着太空站 T 字基本构型在轨组装完成，按计划之后将会展开太空站组合体基本功能测试和评估。在转位期间，梦天实验舱首先完成相关状态设置，再与太空站组合体分离，之后采用平面转位方式，经过大约一小时完成转位，与天和核心舱节点舱侧向端口再次对接。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今日下午将会进入梦天实验舱。内地过去一日新增3200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包括531宗确诊和2669宗无症状感染，没有新增死亡个案。新增本土个案以内蒙古占最多的933宗， 近期爆发疫情的广东有459宗，包括103宗确诊和356宗无症状感染，广州占373宗。内地累计261552宗确诊，5226名患者死亡，超过251100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但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460点，跌365点，成交金额3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97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38点，跌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23.8，跌6.8；美团142.3，跌4.3；阿里巴巴63.75，跌3.65；康希诺生物109.5，跌31.5；石药集团9.15，跌8.7；盈富基金15.54，跌3.7；药明生物38.7，跌2.2。港交所230.6，跌了5.6；恒生中国企业52.86，跌1.32；南方恒生科技3.24，跌8.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7.33，瑞士法郎1.002，加元1.369，人民币7.304。英镑对美元1.141，欧元对美元0.983，欧元对美元0.63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港金报15320蚊，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7.91美元，卖出1638.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咧，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快线嘅坏车就拖走咗。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七贤道北观塘方向落翻红磡方向嘅小隧道咧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七贤道北观塘方向去翻红磡嗰条小隧道咧就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落山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都是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就屈地街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加洛萨圣家学校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行人桥面来回，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苏动音乐，苏动系统，唔该一支苏打水。 最开初嘅时候咧，我就系好想嗰种好日系 band 仔用呢啲 string， 但系系用得佢好快。设计嘅时候，我已经同威少讲，我好想要超级多支吉他嘅，即系麻烦你录 end 条 track 咁样啦，去铺排一个好似你饮苏打水佢系咁锯你，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嘅感觉。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起畅所欲言，仲大家一起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嘅节目啊！咁今日咧，我哋喺十一点钟之后咧嘅爱好系列就系一首咧代表作啊！每一位歌星可能都有一首咧，你一谂起佢或者谂起佢只歌咧，就会即系大家 好难拣啊！ 太多 啦，真系太多， 太多，好阔好阔嘅范围， 都一定会有一首代表作， 冇错啦， 入得呢个乐坛就。 我有谂过今日咧拣一个。快将烦恼尽忘记， 我都估到你会做呢啲嘢。 但我最后都冇拣， 最好 我拣咗小妹妹日记。 你系咪睇唔到啊？个歌名 好咯， 系咪睇唔到啊？ 仲要系咪踩多脚啊？ 有咩事啊？ 我关心你咋？ 而家都解决咗个问题。 喂，我想讲咧，每一日咧睇新闻或者拣一啲资料去讲咧，有时候真会学多啲嘢嘅，即系知多啲嘢。譬如今日咧， 同意。 呢、这、一個關於行山嘅，我睇完之後咧，我有啲嘢我會覺得點解嘅咁，再睇內文咧，我就會叮一聲，我會明白啦。首先咁講咧，就好多人去行山啦，尤其是啲天氣啦嚇。咁但係咧，行完山之後，到底你有冇對嗰個山造成一啲壞嘅影響咧？咁樣有一個叫做無痕痕跡個痕啊，無痕山林呢四個字，無痕。即不留低任何痕迹， 例如山垃圾啊嘛， 系啦，七大原则唔单止噶，有啲我最初睇过大标题咧，我话咁都关事咁样。咁我第一个咧叫出发前要有充足准备。嗱，阿马小环先生，嗱你都要行山嘅， 点 解充足准备同无痕山林唔留低任何嘅痕迹有关 咧？嗱，我咧如果系咧，带多件外套啦，带个胶袋装垃圾啦，带水啦，咁咯。 系啦，即系就唔会影响嗰个山林。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我啲咁肤浅嘅，我觉得系即系简单嘅工具就系呢啲啦。 即系你会去带嘅嘢嘛？ 系啊， 人哋问你嘅就系你带嗰啲嘢同无痕山林有咩关系啊？ 胶袋咪袋垃圾咯，吓，咪无痕。 即系带一个胶袋。 系啊，如果有咩垃圾咪纸巾啊咩，总之 自己带走。 系啦，冇错， 都掂到啲嘅。嗱，佢两样嘢啦，一个就系你讲嗰个啦，即系你将所有你要将。拎去嘅嘢需唔需要抌咧？有啲可唔可以抌咗先咧？咁样，又或者好啦，有啲垃圾你可唔可以打另一个袋去装个垃圾？即系你要谂咗先。第一，第二咧，你准备好，于是咧你遇到要救援嘅机会就少咗啦。佢话咧，因为咧，如果你真系唔好彩咧，你要需要救援咧，救援人员周围咁行，周围上去揾你咧，其实都系某种程度一种对山林嘅影响嚟嘅。即系一扎人咁样上去行行行，即系佢咁讲啦吓。好啦，呢、這、一个就系准备充足第一样嘢啦。第二样嘢咧就系可以喺城市受嘅地面行走同露营呢一个，我真系觉得好特别，可即系佢咁讲喺可以承受嘅地面行走同埋露营。Sarah 点样解读啊？呢一个 咩喺行走可以行走嘅地方， 在可承受的地面， 即系要你唔好去嗰啲唔系大家一般人会行嘅嗰啲山路系嘛？ 例如 因为嗰啲嘢你咁样嗰啲荡失路嘅话，佢就揾你唔到噶啦。 第一会荡失路啦，佢话有啲人咧，佢会明明人哋有一个开发咗嘅斜路啦，开发咗嘅楼梯，佢贪方便啊，因为可能兜呢一边行山路快啲， 系噶。 系啦，同埋有時有啲人唔中意行石級咁啊，一級兩級，喂嗰邊啦有個斜坡，佢如果你經常有人開一啲即係新路出嚟咧，慢慢可能呢個原有開俾你行嗰條路咧就會荒廢咗啦，咁同埋你行嗰啲路咧又會令到嗰啲路闊曬啦，即係會枝節咗好多，即係亂曬啊成條路，咁我就建議大家咧行翻人哋本來行嗰、那個。直接嗰條路， 但如果你有行開山嘅話咧，你有時你會留意到噶，無端端嘅就係佢會有一啲嘅有顏色嘅絲帶， 有啲颜色嘅丝带嘅话，就系、是、有一啲嘅可能系个体力比较好啲嘅，佢哋会开发咗有一啲嘅就系唔系正直，就系人哋俾你行嗰啲山嗰啲路咯、嗯。就正如头先好似阿 Michael 咁样讲嘅，就好可能咧，有某啲地方其实基本上正常要行嘅山路嘅系去唔到嘅，佢、 嗯、 哋就可能会系兜一条快嘅捷径、哦，又或者嘅就系有一个地方我可以去到有某个景点，你可以喺嗰度影相啊，或者系点样嘅，嗰、 嗯、 啲通常都真系比较困难少少嘅。如果系作为一个新手嚟讲嘅话，我绝对系啦，绝对唔 知道， 唔建议大家要咁样行、嗯，因为我尝试过嘅就系有一次嘅就系有一个有经验嘅人带我去行呢一啲嘅山路。聲稱上到有某一個地方嘅話咧，你就可以望曬下邊所有嘅嘢，你就可以企喺嗰度就大地長腳咁影一張相啊，係咪好吸引啦、 啊？ 咁、 嗯、 我就話梗係啦，有佢帶我上去啊嘛，咁、就係嗰啲啦，綁咗有一條絲帶嘅，就話俾你聽，其實呢條路仲有一條路嘅。咁跟住你上到去真係好靚，影完張相之後嘅話咧， 都走啦， 我落唔翻嚟啊！ 哇！ 因為佢係斜到咧，你係一路行一路跣，一路行一路跣，一路跣。咁同埋就係仲有嘅就係我去嘅時候咧，佢就落咗少少雨，我冇遇到。咁你就喺啲樹葉嗰度，我咪好跣啊！係驚到咧，因為其實係可以可大可小嘅， 係啊！ 即係你萬一有啲乜嘢嘅話，你中咗落去嘅話，你撞咗落個石或者係咩，即係大家利是啦，係啊！咁嗰次係好驚咯，好彩到慢慢嘅話，就將成個人坐低，直頭係將佢斜滑梯咁將個人跣翻落去下邊嘅時候，但係就係上去係15分鐘。落嚟係用咗半個鐘頭， 係 double 嘅時間、嗯、所以我勸大家真係唔好走， 唔好立亂先， 係啊，好危險啊！ 第三咧就係好，即係一聽就明嘅，即係妥善處理垃圾啦，同埋適當維護環境，即係唔好整污糟啲嘢啦，垃圾咧自己帶翻走。第四咧就 係同埋嗰啲人唔好擲啲嘢走咯。 啊，係 係啊， 唔好擲啲嘢走。 第四就係啦，第四就係、 是。 保持環保嘅原有風貌。佢話咧，除咗腳印，咩都唔好留低。除咗照片，咩都唔好帶走。呢兩句喺心留嗰種。 係、嗯、啊，有啲人會中意執啲嘢走噶嘛，即係可能執啲石啊。 上次跟啲中醫都，佢哋都係話睇就好啦，唔好搞，唔好攞走啊。 係、嗯、啦、留翻所有喺你哋之前，佢係點樣就係、是、點樣、 嗯。 另外咧就減少營火對環境嘅衝擊啊，即係你嗰啲咩 BBQ 啊等等嗰啲、嗯、就小心啦因為山火真係會一燒咧，成個森林燒曬。大陸咧好得意啊，佢講乜就叫做尊重野生動植物啊， 動 植物即係動物好啦，植物好，尊重佢，尊重意思即係。唔会搞佢啦，唔好伤害佢啦，等等，需要解释啦吓。 系啊，唔好摘嘢走咯。 而第七咧，嗱，尊重原动物咯，尊重其他郊野使用者。无论嗰个系识或者唔识、 啊， 因为有时候啲人咧开大个机啊，即系诸如此类啦，即系做一啲伤害到人或者影响到人嘅就唔。 我都觉得好奇怪，你知唔知我觉得最诡异嗰次咧，系我见到有一班人咧去到行山有某个地方咧，成个山谷咧，佢哋喺度唱卡拉 OK， 带埋机， 不如去 带埋机唱卡拉 OK， 同我还唱啦。 咁我就会觉得，咦，点解会咁得意啊？呢件事好有违和感嘅，好有违和感嘅就 系 你去一个山野。你 suppose 應該做翻，就喺嗰個環境你應該做嘅嘢嘛。但係如果你去到嗰個環境嗰度去做一啲卡拉 OK 房做嘅嘢，咁點解你唔去翻卡拉 OK 房唱歌咧？好笑喎、啊！ 除非佢唱山歌咪好咯。 佢唔係，佢都係唱嗰啲殺不死你，殺不死你，人要你，呢個山啊就 係咪有人失戀啊？ 冇，一大班人，佢哋就玩得好開心。但係其實對於其他嘅人嘅話，我見到嘅就係、 是、 個個都係皺曬眉頭嘅、嗯，因為其實大家我哋想去到嘅就係聞到鳥語，就聽到鳥語而聞到花香，嗯、而唔係想聽到我哋殺不死你，殺不死你，但係唱嗰隻走音嘅，即係好似你好過你少少。 咁唔係好好嘅少少， 咁啊應該唔係我嚟嘅，咁應該唔係 我 嚟。 我冇話係你，咁但係就去想做一啲好違和嘅嘢，咁啊就會令到你所有個人就會覺得即係唔怪好怪咯。 仲影響到人呢 我知道佢你係開心嘅，咁但係你影響到人其他人咁樣。 但 係 呢個其實 不 我唔可以話某一啲啊，我唔敢話全部啊，某一啲人佢去郊遊嘅。指定動作，例如我有時見到啲人咧去海灘，又係拎到鬼死咁大嘅機喺度馴機。 以前我哋都 又或者甚至咧踩單車嗰啲單車友咧，又擺架機喺個單車後邊。係、 哎、 啊，唔關年紀喎，唔係一定後生仔。有啲阿叔咧喺度播粵劇，喺度踩 啊， 好多呢啲嘅。 係 啊， 其實佢一路踩緊單車咧，佢個聽歌聽到咁入神都好危險嘅。 係 嚇、啊，因為其實周圍所有附近嘅嗰啲聲音咧，其實好可能嘅就係 alarm 嚟嘅，即係話俾你聽個直車嚟緊啊，或者有人喺你側邊度行過啊，你完全聽唔到。 聽不到的 所以呢一樣嘢係唔得嘅。 唔可以噶。雖然我以前我都好中意嘅，我中意戴住個 headphone 踩單車，但我試過有一次就因為咁樣，我就俾隔離嗰個人嚇親。但我覺得嗰個人其實佢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提醒，佢喺我側邊嗰度咧，直頭喺我側邊嗰度咁樣過。 哦、 我都唔知道，系啦，佢 cut 我先咯，佢 cut 我先，我差啲撞埋佢嘅，但系嗰次之后咧，我就知死啦，系、啊，你谂下，好彩我撞唔到啦， 冇错， 就系咁咯， 冇错， 玩得掂到啦，系玩得开心啲， 系啊，要安全 啲， 同埋唔好影响到其他人咯。 嗯 即系你尊重人，人哋尊重你啫， 系咪？杀不死你，杀不死你。 不如你今个礼拜唱呢只啊！第一个礼拜唱呢只， 我下个礼拜先。杀不死你，杀不死我，中意啊！ I've been living with a shadow overhead. I've been sleeping with a cloud above my bed. I've been lonely for so long. Trapped in the past, I just can't seem to move on. I've been hiding all my hopes and dreams away, just in case I ever need 'em again someday. I've been setting aside time to clear a little space in the corners of my mind. All I wanna do is find a way back into love. I can't make it through some direction, and I'm open to your suggestions. All I wanna do is find a way back into love. I can't make it through without a way back into love. And if I open my 爱惜同事队友，防火安全都是很重要的。 你的意思是五种爱的物语入面其实都包括防火安全？ 咁弊啦，我咁大个女都未用过灭火筒嘅。 吓、啊，乜你哋老板冇定期为员工进行一啲防火培训同埋火警演习嘅咩？ 想知更多，大家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哋。 工作地点齐防火，远离火警挡灾祸。我哋系 Lollipop 嘅 Yanny 同 Cindy。 网上情，当你的心累了。一句心累了、疲倦，讲出咗一个人单止身体上嘅疲劳，仲有长年累以嚟心中得唔到释放嘅负面情绪同埋压力。做嘢做得攰，有阵时并不容易被察觉。有时我哋会抱怨好攰啊，翻屋企咩都唔想做。但工作嘅疲倦，休息过后系会缓解。但心嘅疲倦系冇办法靠休息可以解决嘅。当你休息过后，依旧对工作、对万物感到厌恶，呢一种系一种恶性循环，系心已经累了。做人有时真系好难，做人有时真系好攰。当你心累嘅时候，请记住今日话俾你听嘅说话。第一，人都系逼出嚟嘅，每个人都有潜能。生于安乐，死于忧患。面对压力嘅时候，唔好焦躁，可能呢个只系生活对你嘅少少考验。相信自己，一切最后都系处理好。时势做英雄，穷者思变。人要有压力先至会有动力。二，如果你简单，呢个世界对你都会简单。简单生活先可以幸福生活。人要自足常乐、宽容大度，什么事情都唔需要谂得太复杂。当你心灵嘅负荷重咗，就会怨天尤人。请定期将你嘅记忆嚟一次删除，将唔愉快嘅人同事 delete 咗佢啦。人生冇彩排，每一日都系现场直播。偶然我都会谂，如果人生好似电子游戏，啊 game over 可以重新嚟过，咁会点？但系正因为时光流逝，一去不复返，每一日都唔可以追翻，所以更加要珍惜每一寸嘅光阴，每一个喺身边嘅人。人生如果错咗方向，停止就系进步啦。人有阵时系会做错事嘅，路有时都会行错嘅，明知错咗啦，欲罢不能，就会一错再错。把握正确嘅方向，坚守自己嘅原则啦。唔好因为贪图一时嘅快乐，行错咗就继续行，唔好啊！人生如果错咗方向，停止已经系一种进步。人生有两大悲剧，一系万念俱灰，一系踌躇满志。人有阵时因为踌躇满志，相信自己系完美，系无所不能嘅，所以当你遭到挫败，就会变得极度自卑嘅。要成功需要朋友，要巨大的成功需要敌人。有竞争才有发展，有了敌人的存在，因为有了不服输的决心，才会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所以不需要担心，可能有人比你更叻，敌人比朋友的力量更大。天下没有永远的敌人，同样地没有永远的朋友。 云那星点解照耀，千秋也未疲倦。 唯怕海漆里寂寞，星光给慰藉半点。 问那海。 山孤单与寂寞，海风给慰问每天。 一生中总有寂寞，点样将痛苦得断？海风解我心里闷，星光解 我哋网上呢朋友嘅留言咧，我相信咧，我哋可以做多三个月都系做呢个。 我都觉得系啊， 三个月 就咁话啦， 一人一首代表作做三个月，不即系多到咧。 同埋你啲歌真系好好啊，简单 啊， 搞到我咧 有时都好似遗忘咗。 我一路都仲喺度谂，咦系呢一首其实都可以。 好啦，咁我哋翻嚟十一点钟之后就爱好系列千点行开啦，先听新闻报告。 感染冇新增死亡个案。新增本土个案以内蒙古占最多的933宗，近期爆发疫情的广东有459宗，包括103宗确诊和356宗无症状感染，广州占373宗。内地累计261552宗确诊，5226名患者死亡，超过251100人康复出院。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中国太空站梦天实验舱顺利转位，标志着太空站 T 字基本构型在轨组装完成，按计划之后将会展开太空站组合体基本功能测试和评估。在转位期间，梦天实验舱首先完成相关状态设置，再与太空站组合体分离，之后采用平面转位方式，经过大约一小时完成转位，与天和核心舱节点舱侧向端口再次对接。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今日下午将会进入梦天实验舱。天气方面，热带低气压尼格已经在广东西部减弱为低压区，其残余正为沿岸地区带来骤雨，同时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该区。预测本港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但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442点，跌383点，成交金额46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93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31点，跌4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25.2， 腾讯最新是225元，跌5.6；美团142.5，跌4.2；阿里巴巴63.6，跌3.8；康希诺生物102.9，跌38.1；盈富基金15.52，跌3.9；港交所是230.2，跌了6元；药明生物38.25，跌1.65；康希诺生物102.8，跌了38.2；石药集团9.01，跌1.01；港交所230.2，跌6元；恒生中国企业52.8，跌1.38；南方恒生科技3.22，跌了9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8.96，瑞士法郎7.86，澳元4.996，加元是5.734，新西兰元4.577，欧元是7.718，每百日元对港元5.3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3.081。港金报15,32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6.07美元，卖出1,636.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嘅中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泽安村呀，咁反方向去荃湾呢有八卦龙啦，咁所以都系近住天马苑嗰段呢就挤塞，车龙排到去钻石山港铁站，咁由于龙翔道有交通意外，咁狮隧啲车落唔到去啦，咁就影响到狮隧出九龙呢龙尾排到去世界花园，狮隧出九龙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呀，咁重复多次啦。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泽安村，咁去荃湾方向有八卦龙啦，龙尾排到去钻石山港铁站，咁亦都影响到狮隧出九龙方向落返龙翔道挤塞，车龙排到去世界花园，咁狮隧出九龙呢就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行人桥面来回，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苏动音乐，苏动气球，唔该一支苏打水。 最开初的时候呢，我就是很想那种好日系 band 仔用这些 string， 但 是用得它很快。设计的时候我已经跟威斯说，我很想要超级多支吉他的，即麻烦你录 N 条 track 这样啦，去铺排一个好像你喝梳打水它是这样锯你噗噗噗噗噗噗噗噗的感觉。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君臣 苏动音乐。 淘金墙内，以虞我诈，廖凡、陈飞宇领衔主演，国剧830淘金。 剧集根据来尔小说《1986淘金惊魂》改编，讲述金老板武建超为了退休而积存的沙金被人偷走，后来更意外身亡，而作为细佬的陈宝金就誓要追寻哥哥的死亡真相。 国剧830淘金，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让她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Hello， 我是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啊。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睿。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好啦，我哋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时间咧11:12啊，22度气温，相对湿度93%。今日多云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咧海有涌浪。未来数天咧有阳光，亦都有骤雨嘅。呢、這个环节马上送俾大家就系呢、這个。 爱好系列， 爱好系列，今日我哋讲咧就系一人有一首代表作啦。咁、其实咧每一个歌星咧，我相信咧嗱，即系我唔系歌星啦，但我套入去佢哋嘅一个身份， 多数都有、啊。 第一，好希望有一首，即系你每一次谂起嗰只歌咧，一定谂起歌，即系系咪先？即系如果作为歌星咧，你一定会想要有一只嘅代表作，即系等于话阿马小强啊，谂起马小强，谂起咩节目啊，风骚快活即系咁样。即系我相信每一个歌星总会希望自己有一首代表作，但系咧作为歌星又唔希望得一首代表作，如果唔系你叫一曲歌王噶咯。 啊，都唔所，我冇所谓、啊。 嗯， 系啊， 因为你唔止啦嘛，已经。 唔系，因为我系得一首啊嘛。唔系真系嘅，真系嘅。 你唔止。 其实我唔系嘅，每一个人其实有一首嘅就系代表作已经 OK 啦。 起码有一首， 起码有一首。 系啊， 嗱，咁又要咁讲。 即系无人能及嘅。 嗯，戴个头盔先吓，因为我觉得代表作。可能喺你心目中又唔係咁代表作嘅噃。嗱，譬如呢一個歌星，我想介紹即係佢嘅代表，我覺得嘅代表作咧，唔係佢第一首作品。雖然佢第一首作品都好好聽，好流行，甚至將佢咧帶咗，即係將呢個名字帶咗出嚟。但係咧，佢其中另外有一首歌唔係第一隻嘅，我覺得寫詞嗰、那個將個意境帶咗喺另一個非常好嘅意境裏邊，即係你會直情 feel 到佢所寫嗰種嘅。伤感啦，或者嗰种嘅孤独啦，系点样嘅一回事？呢一只歌曲歌名就叫做《傻女》，陈慧娴。虽然佢第一只歌叫《逝去的诺言》， 哇，好好听啊， 亦都系好听嘅。咁但系我觉得呢一只歌好似更加令我谂翻起佢，同林振强嘅词真系一绝，送俾大家。 这我又再独对夜半无人的空气。穿起你的毛衣，重现某天的好戏。仰慕做长袖，不经意地抱着我正看天地。仰唇在无味的衣领上，笑说最爱你的气味。我恨我共你是徒然而完场的好戏。只有请你的无意，从此每天饰演你。夜来便来伴我坐，默然但仍默许我，将肌肤紧贴你，将身躯交予你，准许我这夜做旧角色，准我快乐地重饰演某段美丽故事主人，饰演你。是每天饰演你，夜来便来伴我坐，默然但仍默许我，将肌肤紧贴你，将身躯交予你，准许我这夜做旧角色，准我快乐地重饰演某段。 咧呢只系女仔嘅情歌啦，即系正如我哋先所讲咧，即系佢将个意境好图像化，你会谂到个女仔咧，一个人好孤单咁样揽住一件旧嘅冷衫啦，咁样着住佢啦，咁样然后感受到好似咧个男嘅在身边，即系写得非常之成功嘅。所以我亦都觉得咧，如果谂起 Priscilla 咧，我就会谂翻起呢一只傻女啦。 我都中意嘅呢一种感觉嘅就系、是、我都曾经有听过有一个故事嘅，就系、是、一个妈妈因为个仔仔过身。佢就係話佢每一日去做嘅嘢就係乜嘢咧？入佢嗰間房，開咗個櫃桶之後，攞佢嗰啲衫出嚟， 聞下啲味， 好大力咁樣聞，佢會覺得嘅就係佢從來冇離開過。傷感係啊，我覺得氣味係好犀利 嘅。 不過大家都有講到嘅就係話，其實氣味咧係喺我哋嘅腦裡面咧，喺個回憶裡面嘅一個好深嘅層次嚟嘅。所以你會成日都喺度講緊嘅就係話啊，食一啲地食一啲嘢。媽媽煮嘅嘢，嗰啲都係一種即係味道，係啊，俾你嘅一種就係好深層次嘅一啲嘅回憶咯。好啦，咁跟住我講翻我今日所揀嘅呢一首嘅歌曲咧，唔知點解當我哋一有呢個主題嘅時候咧，就諗起呢一首歌，因為我覺得咧一個歌星。佢係有分兩個層次嘅，一個嘅係佢一首成名作，成名作可以係佢嘅代表作，但係成名作嘅有時未必係佢嘅代表作。嚇呢樣嘢咧就真係可以講得嘅就有兩種唔同嘅嘢嚟嘅。我覺得一種代表作嘅話咧，係要有好多人重唱之後，你仍然會覺得嘅就係佢嗰個係真係係得佢唱到係先至有嗰個韻味嘅啫，可以繼續咁樣傳頌落去嘅，而且代表作。某程度上是一定会为他带来有很多的奖项啦、 啊、 或者是全球都在这里爆红啦，甚至乎就是你开演唱会你不唱不得的。 是啊， 有人不走的。不走的。 是啊，即是都听很多的歌星有这么讲过，其实譬如可能是讲紧 Francis 啦唱上海滩、 嗯、 他已经唱了的时候我想应该有十亿六十万次的了、 嗯、 但是你任何的情况我一见到叶丽 仪 就等于是上海滩。 是啊 是啊，我觉得我今日要揀的这一首歌不单止是他这一首的歌曲他的威力，也都挟持着一样东西，就是他那套电影、 嗯、 两样东西的话其实就是相辅相成，但是你觉得的就是两样东西都紧紧扣住的，我讲的就是铁达尼号的 My Heart Will Go On。 这一首歌曲当这个声音一出来的时候，你的画面又来了， 又想起个男女主角， 他一出声的时候的话你又可以想起，也都为 Celine Dion 带来的就是前所未有这么多个的奖项，是全球爆红，攞咗有好多个奖项，就有送呢一首歌曲俾大家嘅，就系、是、你听啦。 Every night in my dreams, I see you, I feel you. That is how I know you. Go on, far across the distance.And spaces between us, you have come to show you. Go on, near, far, wherever. 典主题曲，有呢一首歌曲《My Heart Will Go On》。 好，多谢我朋友 send 咗阿 Rose、阿 Jack、阿 Jim、阿 Jim。 哇，嗰一幕好 经典啦， 好经典啦，攞命 ！You Jump My Jump 呢一个揽住喺一个船头咧， 船头啊， 同呢个 Ghost 嗰个咧喺度捽嗰啲泥一样， 啊、 即系个动作 摊开个十字嗰、那个， 哇，正，冇错，几多人咯、 啊？ 系啊，做呢一件事、啊， 系啊，影婚纱相都好多人扮呢个姿势， 冇错， 我冇， 佢同金鱼人得， 好难 讲、啊。我话俾你听。我讲个小秘密你哋听，我拍过 M V 嘅。 你拍过 M V 咩歌啊？马小玲啊， 你就系呢一首， 即系今日而家呢首。 My Heart Will Go On。 唔系， 即将 播，即将播， 佢即将播呢首。 你做乜嘢？ 佢嗰只叫 My Heart Will Go On， 就唔系 Go On， 系啦。 咁啊，差唔多。 系啊，嗰时响。 喂，但系呢一间公司即系你嗰间，系咪啊？ 你听我讲先。 搵佢做拍 M V， 你听我讲先。 冇 budget 一定系。 我话俾大家听，嗰阵时咧八十年代尾咧，我响 TVB 嗰阵时咧，我喺劲歌做，几乎所有人咧都有 MV 拍嘅， 嗯、 包括大大小小嘅公司同埋出边好多公司， 细龟都有份。 细龟， 你意思即系去做 artist？ 即系你系啊，你拍 MV 嘛，唔系你去做导演拍 MV 啊嘛？ 唔系做导演，跟住有一个 PA。 我谂唔到有咩题材啱你。 系啊，我哋咁话 你听我讲。那個 PA 咧，佢第一次接咗單 job， 因為我同佢好 friend， 佢話你幫我手啊，因為冇 budget 啊，佢話唔知幾多錢，咁我話， 但係嗰個 PA 好唔負責任咯， 我都覺得 唔係有冇 budget 嘅問題，你唔係求其叫你幫手咁。 話俾大家聽，嗰陣時所有嘅 MV 咧都淨係影啲山啊、水啊、人啊， 咁佢揾你幫手做咩？ 做男主角， 咁咪係咯。影完山，影完水，影嚟個山幾靚都冇用啦，係咪先？ 我都覺得 冧啦， 我都覺得奇怪。我 个女主角边个？女主角边？ 冇女主角，得我一个咧。我又问佢、 啊， 女 其实本来有噶，知道要拍佢、 啊，搞错啊！我唔拍， 跟住 走，走咗，走咗，化晒妆，即刻抹咗啲妆佢，即刻抹咗啲妆。 我即啲风吹淡佢。 哎，唔拍啦，唔拍啦，唔拍啦，搞错啊！ 我好紧张，我话你真系搵我。 佢话 系 啊，会啊， 因为你我后来知道佢点解搵我啦，因为第一冇不 同首歌有关噶。 其实关唔关事都冇问题， 即系其实揾边个都 系啊，边个都得噶啦， 系 啊，唔重要噶。咁我着咩衫啊？ 佢就拍喺你后边。 大家知道当年，大家知道当年嗰个拍摄制度几求其啦。 系啊，一日之内拍晒， 真系噶， 拍三首歌。 系啊，一日拍几首歌噶？ 一日拍三首歌，就地点咧就系大热门嘅龙虾湾。 哦， 系啦，当然我 都系好想知只歌叫咩名。 我都系，我想睇翻个 MV 啊！ 我今天非常激动。系咪个歌名系咪叫我？ 我又 非系呢一首啦，咁我就觉得好切合你咯。如果唔系嘅， 我丑陋啦。不过我知啦，我很丑， 但我温柔。 两位，如果真系好接待你哋，好开心咩？ 唔系，我觉得嘅就系呢一首歌，你拍得就会好好啦。 系啊， 即系如果咁样嘅话咧，佢就 cast 你嘅话，我觉得好 好嘢。应该俾多啲 budget 添，唔系冇 budget， 俾多啲 budget 或者系啦。 但系都唔系俾你。 我很丑，一见就想呕，即系呢咁嘅歌啱你。 哇，点解啊？ 哎呀， 真系可惜，可惜，可惜。 咁 不如咁啊，不如你好似今朝玩咁啊，俾啲游戏，俾啲歌名估下，睇下我哋估唔估到咩歌名。 我 第一阵间，第一阵间你播噶啦， 因为你唔够时间播啊。 我唔播住啦，唔播住啦。我讲下，哇，当我心情好紧张啊。咁我要着啲咩衫啊？佢话牛仔裤，系啊，求其得噶啦。咁我真系去咯。 咁佢冇话俾你听咩歌？ 咁你着咗乜嘢衫啊？ 一件长袖恤衫，里边有一件白色嘅底衫，牛仔裤。嗰阵时最兴嘅帆船鞋。 哦， 我就觉得 好潇洒，已经好潇洒噶啦。 系啊，即系我谂下嗰啲画面， 从未如此英俊过。 长袖恤衫唔扣纽， 好飘逸咁样。 你明唔明？ 即系你仲用自己造型系嘛？即系谂嘅我就以我最英俊、最俊嘅面孔同大家见面。 睇咗呢首歌嘅歌词， 系 啊， 因为你觉得 我想。问咧，同埋咧，即系如果认真制作咧，应该都化少妆噶嘛，男即 系 男仔都要化。 我就系咁话， 你有冇化？ 拍个背脊咪唔使咯。 有冇化妆啊？冇。 啊，有冇梳头巾就 冇。 梳 化服全冇，梳化服全冇。 唔该，先揾你啦。 因为冇人会肯噶，我觉得咁样。 我唔知 道、啊、你利是仔都有封啩？ 诶、有， 系咯， 好细嘅啫。但因为我同佢好熟啊。 啱啱购买之前， 佢俾翻个导演。 诶，唔该晒，唔该晒，少少地嗱，我醒翻卅蚊俾你。 唔该你， 多谢你呢个 高抬贵手。 我又可以同喺我履历度写住 MV 男主角。哇，几劲镜最 后 CV 喺个 CV 度 第一个镜头，跟住我话喂点样啊？你真系乜都冇嘅，我话得唔得噶？佢话得噶啦。 咩叫乜都冇啊？ 唔系梳化服乜都冇咯，系、哦、啊，佢话快啊， 因为佢望住你嘅样子，觉得帮唔到你， 系啊， 帮嚟做咩啫？ 系啊， 梳化服之后你咪又系咁嘅样， 同埋冇人会接嘅， 系啊， 呢个 化完妆你咪又系你马小强嗰个样， 佢话嗱 先。 得三個鐘嘅啫，即係一定要拍曬，係啊， 唔可以行嚟行去啫嘛， 係啊， 一定係咁啦。 跟住又懶係好憂鬱咁耷低頭， 係啊，冇錯啦， 托住啲頭髮啊，咁樣 你每個月都係咁嘅啫，或者影下你啲手指啊，咁樣咧。 嗱， 經聲音經過處理嗰啲啊。 誒，第一個鏡頭拍咩咧？就係攞起扎沙放咋？ 我由頭到尾影嗰隻手。 係啊，我估應該係。其實係 好快啦，好快啦，嗰、那個咋咁啊搞掂咗。第二個鏡頭，佢話嗱，你企喺度，我隻鏡頭影住你個腳，你向前行。我、okay, 由頭到尾淨係影個 身體，跟住影埋。好快佢話咳，我話咩事啊？佢話你對帆船鞋嗰個甩色咁， 有乜問題啫？ 佢覺得好肉酸啊， 除咗佢咯。 系啊，佢话除啊， 赤脚行啦。 佢话除啊，我话唔得，点解啊？ 我只脚唔可以俾人见。 唔系啊，因为我袜嗰个踭穿咗个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同东盟的峰会时强调，香港已经再次站在世界的舞台上，门户开放，金融体系稳健，加上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机遇，东盟国家和香港的未来发展合作将会带来更大利益。李家超在活动致辞时说，近三年的疫情打乱了世界，包括香港在内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但他现在可以大声和清晰地向外界说明，世界已经重回香港。自己昨天在出席在港举行的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时，已经向与会者说明这点，香港的金融体系保持强劲和稳健。他提到获国家支持，香港在十四五规划下将担当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角色，而香港在国家的一带一路策略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亦具有重要地位。一连两日的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早上继续，与国际投资者对话研讨会在中环港交所的香港金融大会堂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峰会上发表主题演讲，他抵达会场时有佩戴口罩，上台发言时和昨天一样并没有戴口罩。外访期间感染新冠病毒的陈茂波快测阴性后赶及峰会开幕前抵港，他返港后进行核酸检测，被评为康复个案，无需隔离。当局昨晚深夜再交代，陈茂波在机场的核酸检测结果是阳性， CT 值处于康复个案范围内，无需隔离，亦不受红码限制。当局重申是按现有机制评估陈茂波申报的康复记录等，又指他没有病征，登机前快测阴性，属以康复个案。而陈茂波亦表明不会参与峰会的宴会。政府早前宣布，由今月8日起，强检市民、特定群组合资格人士和愿检尽检者，只要网上预约或使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的检测登记码登记，就可以接受免费检测。有听众致电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关注使用登记码后是否不用再在检测前出示身份证。 医务卫生局首席助理秘书长徐晓露在节目上回应说，今次新安排目的并非向市民收费，而是希望鼓励市民利用资讯科技预先填好个人资料，减省职场填写资料的时间，也可以减少职员每次输入资料出错的机会。他说市民仍然要带身份证做检测确认身份，至于检测登记码上要求市民填报住址，徐晓露说是为了卫生防护中心更快跟进阳性个案。南韩军方表示，北韩今早再向东部海域发射三枚弹道导弹，其中一枚是洲际弹道导弹，但据报导弹在第二阶段分离后发射失败。南韩军方说已经加强监视和警戒，在韩美密切协调下保持万无一失的战备态势。外长朴振强调，绝不能容忍北韩加大威胁力度，韓方正準備各種應對措施。南韓副外長趙賢東和美國副國務卿謝曼通電話，雙方強烈譴責北韓挑釁，決定做好萬全準備。日本政府一度說有導彈飛越日本上空，呼籲三個縣的居民避難，後來確認導彈未有飛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說，北韓一再發射導彈令人憤慨，絕不能原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但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313点，跌513点，成交金额5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84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86点，跌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21.6，跌咗9蚊；美团139.9，跌6.8。阿里巴巴63元，跌4.4；康希诺生物103.7，跌37.3；药明生物37.9，跌2元；盈富基金15.4，跌5.1；港交所227.8，跌8.4；恒生中国企业52.32，跌1.86；石药集团8.96，跌1.06。南方恒生科技2.98，跌1.2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7.35，瑞士法郎1.003，加元1.37，人民币7.312，英镑对美元1.141，欧元对美元0.983，澳元对美元0.63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港金报1533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6.01美元，卖出1636.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龙翔道去观塘啦，近住天马苑嘅交通意外咧，大约喺3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啊，咁但系仍然系挤塞噶，车龙排到去呈祥道啦，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再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咁较早前由于呢一个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狮子山隧道出九龙要间封嘅，咁而家就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交通都是回复正常，龙翔道去荃湾交通都是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石硖尾街一段挤塞，龙尾就泽安村。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珍，我已经不是一个寂寞的心了，我现在是一个快活的人。快活好简单，莫过于三两知己，把酒言欢，饮饮食食，是是非非，大声讲大声笑，个个都天下无敌啊！几十岁男人老狗，两三杯落肚，变晒小朋友，得意到咧。讲开小朋友，我细细个就听梁继章、李丽蕊做节目噶啦，我梗系支持风骚快活人啦。钟哥，开车前咪饮，开紧车到咪饮。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松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翻嚟爱好系列啦，马小强先生啊，有人问你系咪拍阴阳路啊？ 唔系 阴阳路啊， 吓嗰啲 阿雷雨雷雨阳唔得闲，哎，不过个样差唔多噶啦，鬼鬼地啊，嗰啲唔系外国人嗰啲鬼鬼，唔系外国人嗰啲、啊， 系乜嘢鬼呢？到底系乜鬼？ 丑死鬼啊！ 系啊， 咸湿鬼啊！ 系啊， 另外仲有我哋帮你做熟女关照。Yoyo 咧，佢就话吓、啊，你拍嗰啲公诶，佢话系咪马会揾你拍？ 马会猪嚟谷，我是一只马。阿黄子华咪有只咁长嘅歌嘅，系咪啊？咩马仔？唔知咩咪做只唔知咩个马仔？系咪嗰只歌啊？ 唔系，我呢啲好早期啊。哇，话说我真系满心欢喜啊！我谂住 我都会 朋友， 如果我有系啊，如果我有嗱，我真系未拍过，即系我咁样又矮又丑样，我真系未。 唔重要嘅，唔重要，真系唔重要。系啊。因为嗰个年代咧，好多嗰啲卡拉 OK 嘅，个个啲产量好丰富啊。咁、我就去啦。 但系咧， 话是话， 即系嗱，我啲啲，我觉得啫，应该有啲嗰啲咩 modern agency 咧，有啲一定弹出嚟嗰啲一定。拍的難都是那些樣子 都有些標準的。 我話俾你聽，我都啲準時嗰啲咧係有 budget， 即係有 真係有錢 嘅。 咁我又唔明啊，點解會完全冇 budget 咧？你要做一樣嘢，你要有錢嘅嘛？點解嗰陣時嗰啲公司會咁樣嘅？ 哇！你知唔知嗰陣時有萬嗱？我拍呢個唔係求其啊，好多萬萬千千嘅嗰啲卡拉 OK 嘅，即係咩咩公司都有出碟嘅。 知啊，知啊。 係啊，嗰時。因为我嗰个系 PA 嚟嘅，佢第一次有人揾佢拍咧，佢又满心欢喜，于、 啊、 是佢 收到人好平，咁跟住佢亦都系啦， 抢个 job， 就系啊，佢抢个 job 即系一定系收到人平啦， 系啊， 跟住佢就求其揾个身边嘅， 佢冇求其，佢真系严格挑选咗我， 唔系咁啊，严格挑选咗你啲手脚啊嘛，其实如果你咁讲法嘅，你系话你系个 MV 嘅男主角，其实括弧系器官咯，对唔住， 手脚，手脚， 器官。是做戏个戏，官是老官的官， 巴闭巴闭， 系啦， 系咪先？ 系啊， 喂，我想问啊，咁好啦，头先你个故事发展到话你只物穿到咁深， 拍咗你啲咩啦？拍 手 啦，手脚啦， 放大沙啦，跟住佢话你只物穿窿，佢话。我覺得佢開始懵懵地啊， 除咗佢啦。 其實個係個攝影大佬懵嘅，因為佢啱啱做導演咧，佢都唔係好敢叫人做嘢，反而揸機嗰個咧， 佢做 PA 噶嘛， 佢好熟嘅啦，已經。 你除曬佢啦，咁 啊 除埋 全身啊， 唔係，咁啊個牙仔會跌咗。 你叫我噶嘛？ 喂 喂，做咩除衫做乜嘢？你叫我噶嘛？我叫你除物啦，唔係除曬佢啊。咁樣好睇啲喎。乜原來佢底衫又穿，底褲又穿，哎算啦，除曬佢。冇一樣嘢整齊，襪又穿，底褲又穿，底衫又穿。 我都估計應該係咁樣，就係面嗰浸佢以為好似好勁係嘛，其實裡面嗰啲全部唔見得人。 呢叫金玉其外啊嘛，你個説話叫。 咁於是佢話：嗱，你捲起個牛仔褲喺個沙灘 樣 就得啦，向前行， 係 啦， 千祈唔好擰過嚟， 係啦，一定唔睇得個樣。 於是咧，咁啊拍啦，拍得好順利。跟住佢話：啊，叫見一個全身嘅，見全身咧，佢話你件恤衫咧就唔好扣紐，即係好似好瘦 嗰陣時個肚腩又咁大， 冇好瘦啫嗰陣時係。又是向前行啦，咁啊行落啲水嗰度，即系近水， 一路翻嚟，一路向前行， 一路 向前，直接浸咗个头， 直接没顶为 止。冇错，跟住唔好嗌嗱，你一嗌咧就穿崩噶啦，你一路行过咧，钱都唔使俾，钱都唔使俾 ，artist fee 都悭翻。 嗰碌嗰碌嗰碌嗰碌嗰碌， 嗰碌嗰碌嗰碌， 我话俾你， 喂走得啦，个高佬瓜咗啦。 系咪咁啊？ 唔系拍咗啦，佢话得，佢话不如咁啦，拍一个你行到差唔多啦，然后我嗌停， 差唔多， 即系行到个远嘅时候咧，你拧一拧， 行极都冇人嗌 cut 咯， 拧唔系即系有冇顶啊？ 唔系拧个头过嚟啊！我话好，我话咩表情啊？我好有责任噶嘛？佢话你唔使做表情，你拧过嚟得啦。咁啊行，然后拧，跟住咧，跟住我见到啲人都好大反应， 点解啊？ 个个都讲呢个单字，因为我仲有一个， 我知有个正字，正字系正， 我仲有一个好好正嗰啲样， 咁又或者系 good， 咁又或者系 sexy。 呢个歌其实已经唔可以唔播呢个， 唔播啦， 可冇乜重要性，梗系冇乜重要性， 因为我都唔想知道。 最后我怀疑咧，我激嬲咗佢哋啊， 点解啊？ 被整蛊啊？ 点解啊？ 我怀疑我被整蛊啊！佢最后叫我。瞓喺个沙滩嗰度，等咗落冲下 浸入， 咁又唔觉得几有 mood 啊？我觉得 我成条裤湿晒， 我点走啊？你 咪 喂，咁你去得沙滩拍，你正常你都识带套衫换 啦。佢一定冇啦， 咁你咪蠢咯？你 唔知要落水啊嘛？ 佢冇谂过系 M 会湿身， 同埋咧，因为我知道歌名嘅，我又少有啲奇怪，呢个歌系应该。找一个有落雨的景嚟拍， 个 mood 应该系 同海滩完全两码子事， 所以佢咪话俾人整蛊咯。 两码子事， 其实咧， 唔系阿 Sir， 我明嘅，因为落雨，除非你真系咁啱等到落雨，如果唔系咧，你要 book 够啲水车，好贵，唔系好贵， 冇可能。 我亲眼见咗喺街。我唔記得個 TVB artist， 佢拍緊啲落雨戲咧，就揾個大水車咧， 啡， 做個乜好貴嘅， 係啊，跟住完事啦，收工啦，然後咧，一個月到啦，佢跟住我話俾我聽，我話喂，有冇 出到街？ 係啊，出到街啊， 最後唔要， 佢話最後真係唔要，佢話。剪碎晒， 估到啊，估到， 剪碎晒啊，分 脚都见唔到啦，脚都见，手又见唔到， 有冇见到脚趾尾？ 嗰啲沙我就记得啦， 净系见到啲沙，就手都见唔到喎。 见到手都， 哇！你睇下佢嗰啲黑气真系黑气攻心， 唔好担心， 见到少少都要剪， 有好多人都系 见到少少都要剪， 系啊，我拍咗王家卫嘅电影都最冇出街，唔使担心啊，唔系你唯一一个。 我讲多个秘密俾你听，系。嗰陣時咧，阿馬小強兄拍另外頭先講阿鬼王啊，唔係潘朝聰，另外嗰個 阿呂陽， 佢拍完咧都好似剪曬啊， 係咩？ 有一個， 又得翻一個 shot 啊嘛，係啊，得翻一個 shot 啊嘛，你但係你拍好耐咁啊，成套戲 唔知啊，唔 揸嚟揸去噶嘛，你話俾我聽， 就喺銅鑼灣嗰度， 佢做司機， 我好似聽你講過，係啊，我記得啦，係啊， 剪直， 我記得你講過，係啊，係啊， 一個 shot， 一個 shot 都 緊緊結，做司機都整剪直一個 shot， 我放做男主角，係。真系， 大家听下呢首歌。 咩歌？咩歌？ 好趁今日个 mood 嘅。 啊哈， 伤感雨天。 啊哈， 祝愿各个响影坛挣扎嘅新人继续努力。 关人哋咩事啊？ 即系你都系你系乐坛新人。 第一句嘅就系唔好学我。 今天我非常折当。 夜雨风中飘滴落在我发上，冷雨中已 热泪默然淌下，念记起相识的当天，在雨中彼此初相见，没法一生相恋是欠了缘，或是彼此间不再依恋。夜雨风中哭泣的冬天，没有争执的分手，小雨点聚满面，掩饰我泪痕，心里边失体乱，看似世界 马小强喺沙滩由面湿到底，佢就唱住呢只歌曲，勾下勾下嗰个袋衫袋啊，然之后就行翻屋企，就系伤感雨天，系咪啊？ 系啊，哇！真系上 van 仔嘅时候咧，即系拍完走嘅时候咧，啲人用啲鄙视眼光， 因 为 你整湿人张凳啊嘛， 我真系觉得好难受。 仲 成 婚纱， 系啊。 因 为 人 家 要 帮 你 执 翻嘅，同埋啲海水咸咧，坐完真 系 有一阵味嘅， 系 啊， 真系可以拒绝你上车噶、嗯。 你谂下、 欸，我想知道以后咧，如果你系去卡拉 OK 嘅时候，听呢首歌就唔好播。 喂，你有冇拣翻嚟睇啊？即系我而家卡拉 OK 冇出啊 嘛，冇啊， 冇用佢嗰啲 shot 啫嘛， 完全冇出到啊， 完全冇啊，剪碎晒，然后喺呢度又攞啲，嗰度又攞啲咁样啊。即系我后来知道咧，好似我朋友都。收唔到錢都 咁慘， 哎呀，哇！ 但你收到咪得咯？ 你收唔收到錢啊？ 收到， 一個利是啫嘛，一嚟就 得個封啫，係咪？ 係啊，得封啫嘛， 裏面咪寫住利是咯。 仲有一個飯 盒， 仲有一個飯盒， 寫住利利是， 仲有英文啊，利利是是。 唉，真系好惨，好惨，好惨！讲 到踏实啦，我哋 系啊，好啦， 好 咁啊，继续噶啦。嗱，其实咧，我本来咧唔系拣呢只歌曲嘅，但系我去到临拎一点埋，就我又改变主意，因为真系太多选择啦、 嗯。 我点解拣呢只歌曲咧？因为我记得咧，呢只歌曲当佢推出嘅时候咧，哇！你真系想唔听佢咧，系唔可能嘅、 嗯。 你去任何报纸都播紧，你每日开个收音机就系听紧呢只歌曲，因为报纸都会播收音机咁 啊。 即系总之咧，去边度咧？浸咗你，你明唔明？ 以前系好得人惊噶、 啊， 要拍一只歌咧， 系浸晒， 任何时间、任每一个节目，佢、嗯、都会听一次。 总之你一听到前奏， 哇！ 你就会知道， 犀利 哦，又播 啊哈！ 呢只歌《雷安娜》，旧梦不需记， 哇！ 超好听， 好嘢， 点会唔记得？ 旧梦不需记，逝去种种。昨日冰已死，从前人渺，随梦境失掉，莫忆风里泪流怨别离。旧事也不需记，事过境迁以后不再提起，从前情。 事的喜与泪，在今天里让我尽还你。 成功歌曲咧，作词真系功不可没。 系 黄沾叔呢一首词真系去到人哋嘅心坎里边啊！好啦，旧梦不衰记之后到阿 Sarah。 好啦，嗱咁其实咧，我以前因为参加歌唱比赛咧，而加入咗呢一个圈啦。咁当然啦，喺我之前嘅话咧，其实有第一届嘅城市民歌创作比赛噶嘛。咁大家都知道赢咗嗰个系 林志 美啦。咁所以其实你好多时候你都会见到嘅就系话啊，会唔会其实他朝有一日嘅话，自己嘅成就都可以好似林志美咁犀利咧？ 林志美 因为嗰时候真系系咪啊，一时无两， 好红、啊， 而且即系嗰个形象啊，啲歌曲啊咁样，系 啊 又好好啦。咁所以其實我嗰陣時候咧，佢係我一個自己會想模仿嘅一個對象，同埋正如你所講，就係一個指標嚟嘅。咁當然啦，有一首嘅歌曲，我真係會覺得唔單止係佢嘅代表作，亦都係有一位嘅新人喺嗰陣時候咧作曲嚟講嘅話，佢都係啱啱就飆咗出嚟嘅。咁但係即係佢哋兩個嘅呢一個配合咧，作咗呢一首嘅歌曲，我覺得真係非常之好聽。我諗你應該估到係咩歌啦？ 哇！超正啊！嗰陣時咧，我哋學校咧搞嗰啲 concert 咧，如果揾佢嚟做嘉賓咧，爆曬。 你講緊嘅係作曲？ 唔係啊，林志美 先生， 我只我揾林志美去呵嗰度唱歌。 冇錯，我覺得呢一首歌曲對於我嚟講嘅話，林志美嘅代表作咧就是、我今日揀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嘅就係《感情的段落》，希望大家喜歡。 既是決定要走。不想失去，心思挽留仍无望，不妨全幻想，最善意拼上，不必多说盼望原谅，快乐只是已经走失方向，他更爱神。 个大钟，我哋嘅浪子阿、马小强先生，仲有第二个爱情故事未大。咁我哋今日既然 Doctor Eric 咧又唔喺香港啦，所以我哋将呢一个 动物嘅时间咧，交俾只马。 冇错， 话点都系动物时间，系由动物马一阵间占据咗 Dr. Eric 嗰个 pet pet 时间。 快乐此时已经走失方向，怕更爱神。 当年的城市民歌创作比赛真是非常之有代表性，亦都独特嘅，带出咗好多喺民歌方面咧好有 talent 嘅，包括 Sarah 啦。Sarah 当年咧就系以一个歌者嘅身份，就唔系作曲嘅。 冇错，我绝对唔系啊吓。好啦，但有人问嘅就系《伤感雨天》有个 MV 有呢位男主角。有人发咗落去个社交平台，佢问呢个系你咩？ 唔系，因为我嗰个 MV 其实咧系出边嗰啲公司仔嘅，系 OK 啦。好啦好啦，十二点新闻报告。 以上人士推荐针对 Omicron 变异病毒株嘅新冠疫苗加强剂接种。天气方面，同尼格残余相关嘅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時，一股清勁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該區，預測本港多雲，有幾陣驟雨，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展望未來兩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下週初漸轉天晴。現時氣温是22度，相對濕度9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369点，跌457点，成交金额5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84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86点，跌91点。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222.4跌咗8.2，美團係141.8跌4.9，阿里巴巴63.25跌4.15，康熙諾生物102.5跌38.5，藥明生物38.25跌1.65，盈富基金15.45跌咗4.6，港交所229.8跌6.4。恒生中国企业52.5跌1.68，石药集团8.98跌1.04，南方恒生科技2.98跌1.1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8.964，瑞士法郎7.837，澳元4.997，加元5.734，新西兰元4.581。歐元是7.7165，每百日元對港元5.3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93.088。日經平均指數報27663点，跌15点。港金報15330蚊，跌13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37.28美元，賣出1637.7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人。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不过讲开就讲，港台电视三十一嚟紧呢个李小龙八十二岁冥寿系列咧，哇真系好正， 精彩精彩， 死门塔啦、精武门啦、龙争虎斗啦、死亡游戏啦，全部都系咧大家非常同埋好想睇翻嘅一啲旧作， 好睇啊！ 咁最紧要仲有个口述影像嘅旁白啊， 冇错， 一连四个星期六嘅晚上嘅话咧，十点钟喺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得睇， 由11月5日开始，李小龙八十二岁冥寿系列呢个大电影，记得记得啦，好啦，呢、這个半个钟头咧，我哋就会送上俾呢个环节俾大家听嘅 古灵精怪之空屋黑影。以下呢个古仔系啲做地产界嘅朋友讲翻俾我听。听讲地产界有时会啲淡季，又或者生意唔好嘅时候，有咩做？唔通真系成日对住个电脑咩？他们有一个优点，就是很多人会交低锁匙给他们。当然了，有人看楼他们带人上去看嘛，难道下问业主拿锁匙不是很麻烦？这种盘叫做锁匙盘，单位已经交了，没有人住，甚至没有家私的了。好了，这些锁匙盘没有客的时候有什么用？就是几个师兄师姐，喂，打牌了，去哪个？去三师啦，个单位挺干净的。唔使多讲啦，如是者，有时大家冇乜生意，咋咋滴滴饮完茶，哎，唔好翻公司啦，搵个单位打翻四圈，就系咁。今日有几个啲师兄师姐就上咗个单位嗰度打牌，其中有一个女仔叫做 Rachel， 哇，今日赢到开行啊，摸亲都系啱牌，摸亲都赢。佢梗系开心啦，翻紧工冇做嘢，仲可以搵埋外快，点会唔开心？打下打下，到到天开始暗，就嚟六点，本来谂住打埋呢一个圈就收工噶啦，点知佢哋见到阿 Rachel 突然之间面色都变晒，成头汗。其中有一个地产就问：喂，阿姐好热咩？开晒冷气噶啦。Rachel 自知座座咁，唔知点解系有啲热啊！突然之间，佢唔单止觉得热啊，直情企起身，嗦声攞起个手袋，口震震咁话：我有啲唔舒服啊！我唔打啦，走啦走啦！吓，赢到咁样，突然之间话唔打，佢哋有个俗语叫割和青，唔系啊嘛啫，你割和青啊！但是 Rachel 理都不理他们，已经出了去走埋添。 哇，做什么事啊？咁点啊？得翻三个人，唔打啦，唉，收啦收啦。 三个人起身，正想收牌的时候，突然之间，那张麻雀台嘣一声反转了，啲麻雀跌到一地都是。三个人你望我，我望你， 是不是你撞到啊？ 不知道啊，张台可能落不实啩，哎，算了算了，执好佢走啦。于是执埋啲麻雀就翻公司打卡。第二日 ，Rachel sick leave 冇翻。第三日、第四日、第五日，佢好似喺人间失咗踪咁样。其中有个有打牌的雀友就说啦，佢系咪赢咗啲钱，谂住去花晒佢先啊？点会啫？你会真系赢咗几百万咩？结果 Rachel 成个礼拜都冇翻去。佢哋开始觉得唔妥啦，喂，不如探下佢啦，一场同事。于是直情走上佢屋企问佢咩事。由他口中讲返，原来那晚打打牌他都觉得自己有点不妥，因为他是望住那个主人房。根据 Rachel 讲，他望到主人房虽然熄了灯，但是因为厅有灯是照到入面少少，他望到个主人房里面好似不停有个人 由左边行去右边，又由右边行去左边。当时第一次见到，佢系自己睇错啫。但点知道，到了差唔多最后嗰圈嘅时候，佢再望翻入佢主人房。今次佢唔系见到有人行嚟行去，而系直情见到有一个人挂咗喺度，好似人哋吊颈咁样，揈下揈下。所以佢先惊到，即刻起身话唔打。然之后翻到屋企就开始发烧，日日发烧，日日发烧，直到佢嚟探佢嗰日，先开始好翻少少。听完佢讲，好几个同事先谂翻嗰日张麻雀台，系咯，我哋都冇掂到，那个感觉就好似俾人一拱拱张台，成张反起咁样。哎呀，第时如果揾单位要打牌，唔该大家拜下四角，做少少法事先，下次呢个单位唔好再上啦。到底呢个古仔是真定假，那我就不知道。 I put my mask on， 当我可悲先可比得一起，也因天天都被踩得尊严都快踩死，也因得忍者般躺佛也胜不很少本分，但忍不到一反击就是坏掉的人。乱离后你造谣乱谈是非，但沉默如像我尽情做回自己，扮成扮演住阻止印象照点通通归你，就踏实地落力地就任人被妒忌，就默默的地抗为着自己愿望，我欠兴趣八卦你那警方，八卦太过刺激我，因此刻意隐藏。不想小心伤害，只想好好记号，因此不表露到众里的我。I'll put my mask on， 清楚一点吗 ？Take my mask off， 现在活于新歌天吗 ？Take my mask off， 从前曾踩低的今天可有感觉 ？Hey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星光的 keep on shining， 现实是因果不爽 ，I bet you like it。现在又增加中，通通都看不见。So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 yeah。想清楚根本不需思考太多，信心面对我的指引，不想显得相差太多。你根本不想真心的关心我，只想找一位小丑，我好好捧高主角。就为自己抵抗，为着自己愿望，我以面像不惯你那境况，你却正要见证我的心思展我锋芒。当天收起信号，当天收起记号，因不想表露到众里的我。I'll put my mask on， 清楚一点吗 ？Take my mask off， 现在活于新歌天吗 ？Take my mask off， 从前曾太低的今天可有感觉 ？Hey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 站在台中间星光能 keep on shining。是因果不爽 ，I bet you like it。现在又增加中，通通都看不见。So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 yeah。我这要一再感谢你，练出这天我。从来日为着自己抵抗，为着自己愿望，我欠兴趣八卦你那境况，我眼里永远看。心思自我疯狂，今天识出信号，今天先出记号，当天不表露这刹那的我。I take my mask off， 清楚一点吗 ？Take my mask off， 现在没遇上个点吗 ？Take my mask off， 从前曾太低的今天可有感觉 ？Hey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 站在台中间。 古灵精怪之午夜乘客。如果你经常夜晚揸车嘅话，会唔会有时都幻想一下喺车里边除咗你之外，会多咗一啲你唔认识，甚至可能见唔到嘅乘客？ 一个明哥系做隧道收费员，呢一份工作有时都几闷噶。一个人坐喺个收费亭嗰度，望住一架一架唔同嘅车驶埋嚟，跟住收钱，然后讲声唔该、多谢、拜拜。有时有啲冇礼貌嘅司机仲会催佢话：快啲啦，赶时间啊！唔单止咁啊，仲要吸埋好多嗰啲汽车嘅废气。不过阿明哥做咗好长嘅时间噶啦，对呢份工作已经驾轻就熟，同埋唔觉得有啲咩嘅厌恶性。不过有时夜晚冇咩车嘅时候，真系有少少闷。又好似今晚，阿明哥坐喺佢嗰个位嗰度，正有少少恰下恰下嘅时候，突然之间有个欧洲房车驶埋嚟。佢望入去第一眼就见到后座坐咗个女仔。点解第一眼就望到呢个女仔？因为明哥心尾谂翻，佢话个女仔真系好靓。靓到好似个 model， 一个明星咁嘅样。嗱，而家有啲靓咧，系 P 咗图嘅靓，但呢个女仔嗰种靓系完全唔使 P 图，加一分太多，少一分太少。揸车嘅系一个后生仔，睇嚟都应该有啲钱嘅，身上着晒名牌，架车又唔差。阿明哥心谂：唉，系嘅，咁靓嘅女仔。梗系趁呢啲咁嘅富二代先得嘅。好啦，交咗钱，架车 boom 走咗。大约过咗一个钟头，另外亦都有一架豪华嘅房车驶近。不过呢啲房车就比较啱一啲上年纪成功男人揸嗰只咧。跟住又系平时咁样收钱、递钱、找钱，但系突然之间，明哥见到。在车后座同样是同样见返头先嗰个女仔。咦，佢头先咪坐咗嗰个车走咗佢囉，又返嚟嘅。佢吓一吓啲散纸都跌咗落地。哎呀，唔好意思啊，我执返俾你。嗰、那个男人都好有礼貌，唔紧要。睇住架车开出，明哥望返好近距离咁，系啊，真系嗰个女仔，唔系第二个。点解又喺第二架车里边，又系坐喺后座嘅？点解咁啱嘅？唔通头先嗰阿伯系司机？唔通呢个女仔头先停咗车之后上咗呢架车，但系个方向都奇怪啊！明明去咗嗰边，又翻翻嚟呢一个方向。哎呀，唔谂啦。毕竟不是很重要的问题啫，于是明哥就继续翻工。将近凌晨，已经冇咩车入隧道啦。突然之间好大声，边啲声响喉嗰啲嗡嗡。明哥见到离远有一架嗰啲所谓飞仔车，即系日本嗰啲又捞低晒啊，大包围、大只嘅啲尾翼嗰啲车。明哥最憎呢啲车噶啦，又嘈又制造废气。买到嚟嗰个司机仲要好恶咁，50元走啦，快啲！佢见到一个染晒发、有少少纹身嘅金毛飞，而且好似饮醉酒咁样，面红红。不过呢个都唔系最重要，最重要坐喺车后边，佢再次见到头先嗰个女仔。佢呆咗咁样，嗰、那个金毛飞就话：喂，快啲啊，点啊？唔好意思，先生，你块面咁红，系咪饮咗酒啊？你唔好揸车，我饮咗酒。嗰、那个司机好嬲啊，关你鬼事啊？收钱啦，找钱啦。讲完之后，二话不说，嗡，踩油门就驶走咗啦。明哥望住嗰架车驶走，突然之间坐喺后座个女仔拧翻转头，同佢四目交头，个眼神好奇怪，个样子好靓，但系好冻，嗰种冻系冇表情嘅冻。今晚第三次见到呢个女仔坐唔同嘅车，代表乜嘢咧？ 唔通 唔够五分钟啫？佢突然间收到上边 call 落嚟，喂喂喂，里边大镬大镬！隧道里边发生车祸，唔使好耐啫，所有咩消防车啊、救护车啊、警车啊，陆续嚟晒。阿明哥要留守工作岗位，同埋疏导啲行车，唔可以走去睇。但冇几耐，终于收到消息。头先嗰架好快好快嘅、好嘈好嘈嘅跑车失控，撞埋石壁，成架车翻咗。哎呀，咁嗰个女仔点算？佢唔担心个司机啊，净系谂：哎呀，那个女仔可怜咯、啊，坐住个咁嘅车，有咩事点算呢？揩花个面都唔好啦，咁靓。直到第二日，明哥买一份报纸睇翻，新闻系话有架跑车喺隧道失控，拦腰撞向旁边嘅维修车，因为冲力过猛，再铲上石壁。司机怀疑酒后驾驶，被夹在车厢中间。经过半小时被救出的时候，已经伤重死亡。明哥心想、司机真的死了、那个女仔呢？那个女仔怎么样、他看完所有的报道，没有提过有乘客、所有新闻都说在车里面只是得司机一个人，即是说后座根本没有乘客。他再看回他的记者拍到的照片，哇，满地玻璃碎，还看到个司机血肉模糊地夹在个位置那里。不单止这样，他发现一样东西，他隐隐约约看到后方个后座那里好像一个人影，长长地头发坐在那里，若无其事，但是看落咦，好像有些视觉效果，是不是啲光影呢？又好似唔系一个人、啊，佢唔肯定。不过喺心里边，佢仍然相信这个应该就系琴晚见到三次喺不同车辆出现好靓嗰个女仔。到底佢系人定系鬼？咁就唔知道。 做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行12:30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再次加息0.75厘，本港亦有银行跟随上调利率。汇丰银行宣布听日起上调港元最优惠利率0.25厘，由年利率5.125厘调高至5.375厘，系继9月23日以嚟再次加息，加幅亦大过上一次。美國聯儲局加息後，香港金管局亦跟隨上調貼現窗基本利率0.75厘。金管局話多間銀行已經上調全貸利率，市民必須對銀行息率嘅進一步上升有所準備，置業時必須小心評估同管理有關風險。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話，美國可能進一步加息，要預備在這個情況下對金融市場的影響，又指自己的防疫檢疫待遇和所有市民一樣，一視同仁。 政府早前宣布由今个月8日起强检市民、特定群组合资格人士同愿检进检者，只要网上预约或者使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的检测登记码登记，就可以接受免费检测。有听众致电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关注使用登记码后是否不需在检测前出示身份证。医务卫生局首席助理秘书长徐晓露在节目上回应说，今次新安排目的并非向市民收费，而是希望鼓励市民利用资讯科技预先填好个人资料，减省职场填写资料的时间，亦都可以减少职员每次输入资料出错的机会。他说市民仍然需要带同身份证做检测确认身份。至于检测登记码上要求市民填报住址，徐晓露说是为了卫生防护中心更快跟进阳性个案。南韩国家警察厅决定要求成立特别调查组，对已经被免职的龙山警察处长李林宰和首尔市警察厅一名负责监控情况的人员进行调查，以审视警方在梨泰院人踩人致命事故中有没有疏忽。早前有消息指，警方在事发前曾经接到11个报案的电话，警告梨泰院有人踩人危险，但警方几乎未有采取任何措施。国家警察厅长尹希根甚至在案发近两个钟头之后才接到有关报告。南韩警察特别搜查本部昨日搜查首尔警察厅、龙山警察署和龙山区政府等八处公共机构，就人踩人事故当日的报案电话和万圣节警卫工作计划等资料进行搜查取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初渐转天晴。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381点，跌446点，成交金额56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84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86点，跌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22.6，跌8蚊；美团142蚊，跌4.7。阿里巴巴是63.35，跌4.05；康熙诺生物103.6，跌37.4；药明生物38.25，跌1.65；盈富基金15.46，跌4.5；港交所230.6，跌5.6；恒生中国企业52.56，跌1.62；石药集团9.01，跌1.01。南方恒生科技3.02，跌了0.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7.27，瑞士法郎1.002，欧元加元是1.369，人民币7.306，英镑对美元1.141，欧元对美元0.983，欧元对美元0.63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港金系报15330蚊，跌咗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8.66美元，卖出1639.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Girls。 要爱惜同事队友，防火安全都系好重要噶。 你嘅意思系五种爱的物语入边，其实都包括防火安全？ 咁弊啦，我咁大个女都未用过灭火筒嘅。 吓、啊，乜你哋老板冇定期为员工进行一啲防火培训同埋火警演习嘅咩？ 想知更多，大家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哋， 工作地点齐防火，远离火警挡灾祸。我哋系 Lollipop 嘅 Yanny 同 Cindy。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的当然是有身体健康，热爱你的生活，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最好就是无忧无虑，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呀。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子呀。 为了尊重呢，这个是动物时间呢，是马老师是 我们有请的就是 Doctor 得得嘛，我哋我哋今日召出翻呢个主题，我哋唔可以抹杀咗呢个时间， 系啊， 我哋唔可以 唔食得， 一阵佢就会觉得我哋歧视佢噶啦嘛，所以我哋召出翻，好啦，琴出时间嚟啦吓， 我觉得佢记仇， 我绝对唔觉得系， 我哋咁尊重，咁尊重你，专登出翻呢个时间，因为呢个时候系宠物时间嚟啊嘛，系咪先？ 系啦，我哋都交代下先，咁啊，多谢 Eric 咧，就身在外地，系啦，咁所以佢就打唔到电话嚟啊，人哋唔系。未必玩噶，但總之佢就係唔方便啦，打電話俾我哋啦，咁所以咧就係我哋將佢交俾嘅就係另外一位獸醫，能醫不止醫， 即係淨係識揾阿醫， 即係揾阿醫， 淨係揾阿醫， 佢自己唔識 煮飯阿醫 ，A B C D 點解能醫不止醫，淨係揾煮飯阿醫， 你哋乜都可以聯想到 嘅，唔知咧，唔知乜嘢擺喺你身上， 都係好合理，都係好合理。都是很合理的。 冇錯， 係啦，係 啦， 因為前續翻， 有咩同我哋講？ 我哋頭先 有， 仲有一隻歌，愛好系列，你未睇？ 你唔 係 講翻個就係馬可以食啲咩人先？ 馬有啲咩食得？ 你講你平時食啲咩咪得咯？ 都係啲草啊， 蘿蔔啊， 方糖 係啊，方糖 係咪真係食方糖？ 食得食得係啊， 我都記得，我都記得，我都記得。 係咩？點解啊？ 唔知佢中意食咯。 你知唔知我騎馬第一樣學咩啊？就係同佢除嗰個皮帶，同扣翻個皮帶，即係嗰個叫馬鞍啊，因為冇人幫你做嘅，你要自己帶住個馬鞍擺上去扣。 哇，咁高 學問嚟㗎。你有個 側邊 有個凳仔 㗎， 係有個細級凳仔，你企上去擺個馬鞍，一樣唔知點乜，我而家唔記得曬啦，要扎住，因為如果你扎得唔好咧，你騎下一線咧，你會搭落嚟好危險嘅，所以呢個係 first step 你要學。 明白。 你係咪啊？ 我 你有冇扎好条皮带？ 系啊，有冇扎好个马鞍？ 有冇掉咗掉咗落嚟啊？跌咗落嚟啊！吓， 你咁样叫我点答你哋咧？ 我 真系无言。 又话情何以堪啦嘛？情何以堪？ 情何以堪啊？喂，讲翻我即系细细个我有记忆咧，第一首歌咧，即系最影响我心嘅咧，就系阿姚苏蓉嗰首《今天不回家》。嗰阵时咧好经典嘅，70年代我记得，因为嗰阵时屋企 嗰阵时台湾歌星浸咗我哋嘅乐坛。 系啊，嗰阵时冇 咩青山姚苏蓉， 系啊。嗰阵时冇电视机啊，唯有听收 音机。有冇听过《急屎歌王》啊？《急屎歌王》《 急屎歌王》吓死我。 系咯。 我有咩要咁样嘅歌王？点解可以因为咁样红嘅？ 雷系有雷住噶。 嗱，我而家唔记得佢嘅名，佢而家叫《急屎歌》，张帝系嘛？ 张帝 就系你俾个主题啦，叫你 佢就可以讲噶啦。 你俾个主题，我就唱出嚟。 我啊，跟呢首咁啊咁。 佢话你话买餸咁 犀利， 所以叫《急屎歌王》。 好犀利噶佢哋。 系咁嗰阵时，我第一个即系印入我嘅小脑袋嘅咧，就系呢一首《今天不回家》。嗰時咧，我爸爸咧好中意聽嘅，只聽《玫瑰就疼》，我媽就好憎，因為佢覺得咧呢啲係壞嗰啲唔好嘅嘢。 歌聽嗰啲女人，係 啊，即 係 我上邊有， 係咩？ 因為我啲家姐，佢覺得好壞咯。總之佢唔中意啦。咁後來咧，我爸爸唔知去邊度咧，我懷疑佢執嘅，就攞一部上面有個唱盤，下邊又係收音機嘅東西。 點解你懷疑阿爸執啊？即係人哋喺鴨寮街買咧。 嗰陣時冇鴨寮街嘅七十年代，我懷疑係執冇嗰陣時冇嘅，冇嘅 係 啊 咩？ 沒有嘅。 嗰時冇鴨苗街㗎， 唔知 係啊，七十年代 唔敢講， 係咁佢攞咗一部咁嘅機翻嚟，哇，梗係興奮啦！咁上邊有個唱盤，咁就買咩唱片咧？嗰時我哋細路仔，梗係爸爸負責買啦。佢買只翻嚟，哇， 一 聽 一就係、 是、一隻 天 係 咪啊？ 唔係佢唔俾買啊！我媽唔俾買，唔準聽啊！佢話呢啲係壞。壞人的歌嚟嘅，唔准聽，又唔回家喎，你去邊咧？咁啊，日聽夜聽咧，時候哇，聽到我哋真係好鬼死悶。有一日冇嘢做啊，攞個唱片出嚟玩，因為嗰個封面咧係嗰個女主角嘅一個大頭相，嗰陣時最興呢啲，得閒冇嘢做，梗係畫畫啦。 加啲须啊，加个太阳眼镜， 一定系有冇啲画鼻毛啊？一定有，一定画粒墨， 须就一定有啦， 达毛咁样， 系啦， 一定系加呢啲， 一定系呢啲啦，冇嘢做， 鼻毛画， 系啊，又唔好听，就唯有画呢啲啦，画，俾我妈发现， 系 死啦，点算咧？我妈话：，由你哋啦，我睇唔到。即係類似咁嘅意思，因為佢都唔中意呢個女歌星嘅，佢覺得日聽夜聽，因為佢呢個女歌星幾煩嘅。咁最後咧有一晚，我爸爸翻嚟，得兩隻唱片嘛，掹出嚟， 跟住執鼻毛。 認得嘅呢個， 係啊， 呢個鬍鬚佬邊個？ 邊個嚟？ 幾時買成咁嘅碟？ 印度嘅，唔通佢來自，我來自印度，咁多鬚嘅。 佢完全唔识呢个，就系呢一首当年好经典嘅《丽莎》《相思泪》。 OK， 好啦，多谢马老师为我哋带嚟《爱好系列》今日最后一首歌。 情人别退。 如果你而家扭开心机，话俾你听，呢个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啊！你冇扭错台，冇错，系马老师选择。当年嘅大笪地又叫平民夜总会咧，我谂好多呢啲歌星咧， 系啊， 喺度 女人街啊， 回荡嗬， 就港澳码头嗰阵时嗰个大楼几正， 就 是、 好，咁啊呢只歌曲咧叫做咩话？ 相思女啊。 OK， 好啦，亦都系今日送埋俾大家啦。 嗯， 好，时间差唔多，咁亦都今日咧去到节目嘅尾声，就为我哋职业安全短剧， 冇错， 正， 冇错。 听日再见， 听日再见。 好， 听日唱乜嘢歌啊？同埋马老师好犀利，而家拜名师做歌星啊！听讲佢今日去上第一堂唱歌堂， 揾杜丽莎， 丽莎加埋杜丽莎， 丽莎， 沙沙滚滚， 沙沙。好，听日见。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哎呀，约咗 Yanny 同 Cindy 十二点半啦，咁耐未到嘅。 遲咗少少啫，我今朝啊咁等你差唔多成兩個鐘啦，我都未出聲，你出聲。 哎呀，你咁樣講嘅話，你係咪有不滿啊？哎呀，係嘅話，你大大聲講出嚟啊嚇！你唔好喺度意意我我啊！你估我啊想遲到出門口咁咩？你知啊，我要化妝，我要扮靚，我好辛苦，我要做好多嘢嘅。我為咩啊？咪為你咯！我用心良苦啊，你都唔明嘅。 啊，得得得，明白，唔使再講。喂，其实啦，你同你啲 friend 好耐冇见，你咪自己约出嚟见咯。无端端又要逼埋我出嚟，难得一日假期，我本来谂住喺屋企睇波噶嘛。 咁我啊，系咪想介绍我啲朋友俾你识，你都唔得咋？ 得啦，得得得，唔好烦我就得啦。 Hello Hello Sarah 姐 ，Yanny Cindy 呢边啊？ 唔好意思啊，等咗好耐先有车啊，搞到迟到咗添。哎 ，sorry sorry。 哎呀，唔紧要唔紧要，坐低先吓。好嗱，同你哋介绍翻呢两个咧，就系我识咗好多年嘅朋友 Yanny 同埋 Cindy 啊。嗱，而呢一位呢就系我识咗三个月嘅男朋友强强啊。 Hello， 你哋好啊，我成日听阿 Sarah 讲起你哋噶。 啊 ，Sarah 姐，唔怪得知啦，呢排成日都唔见人，原来挂住拍拖拖。 系喎，嗱，依家你咪带佢出嚟咧，俾你哋见下咯。 Sarah 姐，你就好啦，有时间拍拖。我哋呢排忙到癫咗啊，我都好耐冇同男朋友好好地食餐饭啦。得你系咁啫咩？好高兴咯。好啦，咪又约亲我啊，我都话唔得闲，我惊我冇时间再见到佢，佢真系会嬲咗我啊！ 哇哇哇！你两个咁样真系唔话得啦，今有时间都出嚟同阿 Sarah 食饭，而唔系去见男朋友。 其实呢餐饭我哋都改咗好多次时间噶啦， 再改嘅话我哋惊 Sarah 姐会嬲啊。 你哋就好啦，改咁多次时间佢都未嬲。如果换转话，改时间嗰个系我啊，哼，个闹钟几日几夜啦。 喂喂喂，乜嘢啫？你唔好讲到我好中意同你成日闹你啊，或者系嬲啊，咁样先得噶。Yanny 同埋 Cindy 会误会我噶嘛？系咧，你哋两个系咪仲系喺嗰个建筑地盘嗰度做文职啊？ 系啊，唉，最近呢都唔知系咪我哋自己黑仔啊，定系公司啲风水有问题啊？呢排我哋啊成日喺公司都有意外啊！ 咦，咁啱嘅？喂，我最近啊都要研究有关啲运程啊、风水命理咁嘅。你最近有咩问题？睇下我帮唔帮到你？ 系就好啦，强哥，我哋真系好烦恼啊，都唔知行啲咩衰运。呢排我哋公司啊，一年发生好几次小火，好彩好快救熄咋。如果唔系，后果就不堪设想啊！ 真系，喂，咁你哋有冇揾人去拜下神咁啊？ 咁我又唔知道老板有冇。系咧，强哥，你觉得有咩方法可以解决呢啲问题啊？ 咪住先，我想问下你哋。你哋公司咧有冇制定有关工作地点嘅防火指引啊？ 工作地点防火指引吓、啊，即系咩嚟噶？ 强强啊，佢哋系问你有啲咩解决方法啊？无端端咁样咪讲咩咩防火指引做乜啫？ No, 你哋唔知咩？嗱，工厂地盘呢啲地方咧，经常会储存一啲易燃物品噶，火警嘅风险一定会比较高，所以咧喺嗰度工作嘅人咧，必定要加倍小心。 系啊，我哋工作嘅地点真系有唔少易燃物噶。咁强哥，我哋应该点做啊？你教下我哋啊，等我翻公司可以话翻俾老板知啊。 系啦，强强啊，你帮下佢哋啦。你睇下佢哋两个生得又咁靓，但系挨到瘦晒，皮肤又干，黑眼圈都深咗啊！ 吓 ，Sarah 姐，我哋真系咁残啊！ 唔系，我讲下嘅啫。嗱，我想讲得你两个惨啲嘛，咁强强咪帮你哋咯。 听住啦。我梗系会帮 Yanny 同 Cindy 啦，我就最中意帮人噶啦。嗱，要喺地盘、工厂呢啲地方避免火警，有好多嘢要留意噶。举几个例子 example 啊，任何时间所有逃生途径均需要保持安全及畅通无阻。当要用到会产生火花或者高热嘅机械同工具嘅时候，就要特别小心，确保冇易燃物品喺附近先可以进行。同时，在任何储存易燃或爆炸性物品的范围之内，是不可以有任何高热明火的工序进行，更加不可以吸烟，不用的易燃物品要放在适当的铁箱或者危险仓那里，不要储存过量或超过豁免量的易燃物品，装住易燃物品的容器要有正确和清楚的标签。 哎呀，我醒起啦！我阿叔啊，以前都喺地盘度做嘢噶，我听佢讲过噶。佢话放置灭火筒要放置喺易于取用及不受阻塞嘅位置。做工友嘅最好咧就要知灭火筒摆喺边，同埋啊要点样用先啱。 吓咁弊啦！我咁大个女都未用过灭火筒嘅，有喜事上嚟，我会唔知点算噶。吓 乜？你哋老板冇定期为员工进行一啲防火培训同埋走火演习嘅咩？ 又好似真系冇喎。 有啊，不过系你嫌我唔去上堂啫嘛。 系咩？系咩？唔知喎，有啲咁嘅事嘅咩？ 喂，咁唔得噶，Cindy，万一有喜事上嚟，你哋咪唔识得点去应对咯？ 哎呀！咁不如你而家讲多啲俾佢哋听啦。 系咯，你讲多啲俾我哋听，等我哋学多啲都好嘛。 绝对冇问题。嗱，我同你哋讲足三日三夜都冇所谓，非常之乐意。嗱 ，Yanny 同 Cindy， 你哋翻去咧就提下老板，话俾佢知，其实每名工友咧最好一年有一次防火训练。 吓，咁系训练啲咩噶？ 例如咧，要学识一般防火措施系啲咩啦？万一发现火警嘅时候嘅应变方法啦，应该采取乜嘢行动？仲要识得发出警报嘅方法，同埋预先制定走火通道、集合地点等等。 啊，系咪仲要学埋点样用灭火筒啊？ 当然最好啦。不过如果你哋想我私人亲自教你哋用嘅话，我冇所谓噶。呢排我好多时间，大把时间。 你有时间咩？我叫你陪我行街啊、买衫啊、睇戏啊、食饭啊，咁样你话冇时间嘅，咁你即系有时间定系冇时间啫？ 系咩？你有问过我咩？啊，我未讲完噶。嗱，除咗我头先所讲嘅嗰几样嘢之外咧，喺每一层楼嘅当眼地方都应该有一封走火路线图。仲有，如果大厦里面发生火警，工友喺安全情况下应该熄晒机器同埋停止工序。并且在合适的情况下隔离电源，再从安全通道离开。 啊，我都知道其中一样防火措施呢，就是呢啲防烟门一定要经常闩好，唔好贪出入方便就将佢哋打开晒咁咯。 嗯，嗱，咁你哋依家呢都知咗好多嘢㗎啦，咁一定要返去话俾你老板听先得喎。 梗係会啦，咁就唔会搞到我哋成班同事做嘢嘅时候提心吊胆啊，成日都驚火烛。 咪係搞到我哋成日都神不守舍，夜晚瞓觉都瞓得差咗，皮肤又差咗，擦几季嘅护肤品都补唔返。蚀晒啦！ 边有你讲到咁差啊，妹妹，等我认真啲睇下。 喂，你作死啊你！ 嘿嘿，讲下笑啫，咁你都信啊？我最近咧都学识咧帮人哋睇奖啊，不如我帮你哋睇下你哋个奖奖。 唔使啦，其实我都唔系好想啲嘢嘅。 系咯，我都唔使啦。我相信咧喺工作地方咧做好呢个防火安全，咁就可以大大减低发生意外嘅机会噶啦。 强强，既然你识帮人睇奖，不如先帮我睇下先咧。 系，你只奖章咁鞋，好难睇噶，唔睇。 鞋咩啊？你快啲啦，你睇下，我几时同你结婚好啊？等我多啲时间准备啊嘛，系嘛？ 啊 ，Annie 同 Cindy， 你哋都应该肚饿啦，睇下想食咩，随便嗌。今餐 Sarah 姐请。 地点齐防火，远离火警挡灾祸。我哋系 Lolly Talk。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咗雇主需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嘅你亦都必须要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同埋同事嘅工作安全啦。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情愿轻松进入彼此世界，情愿一起散步。Boy, would you be mine if I could freeze time？ 愿这种简单相聚可放慢时间。A little rewind over the night time， 愿这种简单相对可放下期盼。 人人明日再见，现在就系咁先。